喂，hello，等耐咗少少啊，都唔系好耐啫，一阵啫嘛。好，俾音乐大家听下先，轻松松嘅咪开 party，听唔听到声咧？OK， 边个嚟咗先？系咪嘈得滞咧？喂 ，Hello Nicole， 次次都系你啊，快个阿头 ，Hello 阿头，菠萝包打风，喂打风应该多啲人嘅，而家几多啊？都系得个40个人啫，点解咧 ？Hello Seven， 澳门朋友，嗱今日咧就将个声咧。即係個電腦的聲音搭咗落去直接入個 app， 唔知有冇改善，大家而家做個測試，睇下邊啲聲大聲，邊啲聲細聲。 Alan Chu MH， 大家好 ，Nico Lan Hi everyone， 沙林旺點 ，Phil Lan Hi Barry Chan 無限 loop， What is zero hello hello， 菠蘿包安慰傻啦 ，Fan Tang hello Steven M A C A U 探長好，大家好 ，Sharon M hello detective。Hello very body, Ultraman so 96 hello, Carnival, Windy Lou hello, Pi 朋友请小姐9343 Jenny Hee Hee 呢个真系流噶啦，咁咧就点样安慰傻啦，真系有需要啊，觉得，因为讲下我的经验俾大家听啊。咁呢就有位朋友呢叫 James 呢，唔知點解喺 StageTube 嗰邊問我今晚幾點開始，但我唔明點解佢又可能一來冇 like 嗰個名個 Facebook 啦，二來可能冇 subscribe 啦。咁如果呢你又入嚟聽嘅話呢，呢個 James Lee 呢就請你 subscribe 咗加埋個鐘，即係會提醒你，同埋呢 like 埋我個 Facebook page， 咁就先係黃道。有回音啊，哦咁啊，唔好用呢个方法播啦。咁有回音系咩？有回音啊？请问系咪我人声咧，或啲音乐同埋 Siri 嘅回音咧？好似太空船咁。哦，我知点解啦。咁我唔用呢、這个啦。而家大家留意一下，我而家转咗嗰个。个 audio 嘅 output 转翻做 internal speaker， 仲有冇声啊？大家试下啦，用呢个 output 咧就播翻音乐。今日播埋 Siri。 乐途要 keep 住有背景音乐都好，你或者 Hello 探长 Terence One B 探长，我又报下到先。Nicola， 如果我系电脑睇紧嘢，就会好快入到 YouTube。你或者好强回音 ，Alan Chan 好似去咗大酒楼。Nicola Siri 回音音 ，Sharon M 你打风都做狗吹，咁勤力嘅，仲以为你会停一次休息下。Ultraman 数96 Siri Echo， but sound balance。Ocla Blacker 系太空船讲嘢咁啊 ，Terence Wong 你播入电脑要有内放，我哋先听到。青葱 Siri 回音好强，9343 Jenny 好清，好似广播器。Clipping High Time Wall June 睇紧巴西队打波正好硬我 ，Sharon M 好劲回音，怪怪地。Nicola 净系 Siri。开一唱点样安慰？哦，癌，哦，癌，先知自己原来老细包死诊九世内记患者。Ultraman 数96 Siri。 Siri 可以细声少，而家已经细声咗噶啦，再细啲啦咁。 嗱，因为 Milton 喺度复一复我啊，因为嗰、那个 multi output 就试咗啦，因为上次啊。 花一唱点样安慰？哦，癌，哦，癌先知自己原来冇细胞死诊九世内记患者。Ultramax 96 Siri 菠萝包 ，Siri 可以细声少少。花一唱无价，你安慰佢，佢都以为你串紧佢。XD Ultramax 96 Cotto 罢工 ，Blacker 好好多，菠萝包 Good。亨晴海探长 ，Ultramax 96 Internal Speaker 读 Serial K Harold 168好好多 ，Samsung Fellow 岩岩听到背景音乐，以为要播林子祥海市蜃楼。 我想问一下呢、這个 Sam 咧，你除咗海市蜃楼之外，有冇听过另外一首呢啲Samba 嘅歌先？因为如果你只是唯一听过 Samba 的歌就是林子祥的歌呢，那么当然好像林子祥的海市蜃楼啦。你有没有留意海市蜃楼这些拍子呢？除了林子祥的年代至到现在完全没人编这些歌。因为以前我讲过 N 那么多次呢，香港的宾佬呢真的非常劲的。即是请来香港做乐师的宾佬呢，他们真的超 professional。即是现在我相信很多、本地人呢，他们都未必识这些音乐。原因就是呢，很多今时今日还是做这行的人呢，老的都差不多退休了。后生的通常都是美国的读音乐的。通常读 jazz 啊，读一些 pop music 啊这样。那个范畴呢就不够阔的。那这类音乐呢就真的买少见少了。那刚刚这只呢就我整的。那呢我都不是很识，但呢我都是个印象都是跟海市蜃楼。即係比較聽得多嘅新白嘅音樂就係海市蜃樓啦，咁其他我都參考到好多嘅。咁原來呢有個 pattern 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個呢根本就係佢哋嗰啲任何我諗超過500首歌都係呢個 pattern 嚟嘅。咁只不過呢香港人呢就叻到呢將人哋嘅 pattern 填咗個廣東詞，咁呢就將人哋 classic 就攞做本地林子祥嘅 classic 啦變咗。咁呢所以成日都我提醒大家呢，即係聽嘢應該聽，即係而家有 YouTube 呢就應該聽多啲唔同嘅嘢，就唔好呢就淨係聽返本地嘢，或者即係以偏概全。即係我唔係話你呀，即係意思係而家有咁嘅機會，以前香港人即係事實上冇咁嘅機會，即係無端端好少聽到其他巴西歌㗎嘛。咁但係賓佬呢就有呢個條件啦，因為佢哋呢要周圍全世界咁樣去奏樂，要奏返人哋嘅音樂，所以佢哋識嘅音樂呢比我哋見識得多，就係咁解。而家正常翻好多啊，因为我冇喺嗰度用咩啦。咁 Milton 咧就话咧，可能 OBS 嘅 mixer 系 desktop audio 同你嘅 mic 声 offset， 所以导致嘅回音。所以用 internal 嘅话咧 ，desktop audio volume 可以校翻细少少。冇错，我明白。我啲 online 嘅 technical support 几劲啊！要讚一讚 Milton 啦，真係咁都有聽。Hello， 俊你好。我炒林點解？我飲咗杯咖啡，我加啲椰油落去咧。今日飲完之後個喉嚨好痛添，死啦！ 俊計響探長，多謝你啊，9527。萧志荣报道睇到个 topic 笑咗七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睇见到开心，菠萝包块面咁红，饮咗好多。Gary Lee 喺度探长 ，Ultramax 96 Ricky Martin Beat 进价晒黑咗。 Ricky Martin 嘅 beat 系冇错 ，Ricky Martin 咧亦都系呢个Samba 嘅歌系发迹㗎嘛，咁所以呢种咁有 style， 咁即係你可以话可塑性比较低啦，因为嗰啲 classic 嘅 pattern 呢变化其实就唔係好大嘅，咁只不过呢全世界独一无二好独特，咁所以呢越係有个性嘅呢就越令人深刻印象，咁所以呢一玩亲 Samba 呢就又系呢种效果囉。我试过真人打 Samba 嗰 beat 呢打唔到，嘩个脚密到呢，同埋個 groove 呢嘩好急㗎，即係就追巴士咁急到，所以呢即係一定要有返咁上下體力先玩到呢個 beat。 咁但我用电脑嚟整嘅，梗系容易好多啦。其实我就唔系晒黑咗，即系如果你有听我节目嘅咧，我都讲过咧，唔知点解我买个Logitech 嘅 cam 咧，佢个 app 咧同 Mac 就唔系好 friend 嘅。我成日都嗰啲 setting 咧，譬如光暗啊、contrast 啊、颜色深浅啊，嗰啲嘢咧，耐唔耐佢又会重新 reset 翻零嘅。即系我无论次次 save 咧，我又唔知 save 咗 profile file 喺边。咁咧就次次咧就耐唔耐翻到嚟咧，佢又还原翻。咁我头先开波咧，心急咧，我用翻个记忆咧嚟 tune 翻个颜色。咁咧可能咧嗰、那个 saturation 咧就加咗一格。佢仲有样嘢唔系几好嘅咧，就系、是、佢一格同埋零格咧系已经争好远噶啦。嗱，譬如我好明显而家个 saturation 系多咗一格咁多啦。咁我而家咧就即刻去 tune 翻暗一格啦。因为你唔觉得我块面红之余，埲墙都红咗咩？嗱，平时应该系呢个颜色嘅，咁呢颜色有少少苍白咁，系咪？咁我校多一格啫，咁我变咗咁深色咯，我都唔知点解，唔使知嘅，写 software 求其写啦，即系证明。咁所以呢就大家咁摩擦力咁强啦。OK。摆返逐个头先呢都未傾下閒偈呢，咁快人就已经对个话题有兴趣啦。 企唱戏啊女破力王海探长。星期六晚在文化 中心，陳 善同你打咗個招呼。 Hello， 勁風海 ，Anthony Chan 岩到海探長。 Hello，Salon Wong， 我覺得神區係教住啲人，從叫人課金比普羅。Michelle Cool 海探長。 其實我就唔係好了解個關係嘅。 菠蘿包錄影棍用成點？有冇開箱問 Blacker Saturation 少一格即刻文清咗，進界所令同意。 咁文清返好嘛，臭你高興。但我又刪咗個 app 啦，唔緊要再文清咗有原因嘅，因為我連呢度啲書都睇埋嘛，即刻有少少文清 feel 係咪？我都唔係，好似嗰啲徐志摩啊、郁立夫都有須喎。但今時今日文青就林阿 P 嘅啫，係咪？OK， 文青就文青啦，就咁啦。 以货金人士表示，叶普成已触犯商品说明条例，进界新灵童。Wall June 讲歌，听周启生歌不如直接听 Craftwork， 又想起 Roger We Other。Johnson Lee 今天睇眼科医院，都系一把声叫病人睇医生。 边把声啊？ 唱郑秀文嘅热爱岛算唔算最后心吧？ 死啦！我唔知郑秀文嘅热爱岛系点嘅添。印象中熱愛到冇乜印象啊，我唔知道算唔算係呢。咁啊窩冤呢，你又唔公道啦，咁講聽周啟生嘅歌不如自己聽 Graphic， 你淨係聽咗化蝶嗰隻碟咋嘛，佢有隻碟擺到明就係、是、Tribute Graphic 㗎嘛，咁其他歌唔係咁嘅，係得嗰隻碟先係咁啫，即係 The Model 啊，同埋咁你如果咁講呢，聽周啟生嘅歌不如聽聽 Pink Floyd 啦，有首歌咩Comfortable Lumber 叫，嗰隻都係嗰、那個Pink Floyd 嘅歌嚟嘅。又想去 War 咩 ？Roger We Are The 咩 ？We Are The 咩？你想講？We Are The Robot， 因為 High 咧又睇唔到 Robot。喂，多謝你喎、哦，Ultraman 96即係 Dominic。 哦，眼科医院，你话嗰把声系 Siri 嗰把声，咁啊，徐志摩死得好惨嘅咩？苏伦，你唔使啊，兜转弯啊，你女朋友都赞佢靓，你自己赞屈你女朋友话都赞埋，咁啊，即系咁啊，唔使俾人哋阿明噶啦，大家。哦，热爱都热爱草，我记得呢首歌啦。我冇乜印象，系咪新爆？Hello Albert， 喂，咁咧讲翻咧，叶普成啊，咪先讲叶普成啊，都有啲热添。跌唔到25度啊！喂，其实神驱咧系好后期嘅人嚟噶嘛，即系我因为我唔系好清楚边个叫神驱，咁但系咧我知道神驱嗰啲 live 咧劲多人听嘅，因为喐啲都讲过千嘅。我啲人梗系羡慕啦，嚟嚟去去得百几，我呢啲仲有下跌嘅趋势，又问你死未？真系嗱，咁咧头先讲开咧，有人话咧，你又系边个讲啊？唔记得咗添。佢话咧，你安慰佢咧，佢当你劝佢。咁嗱，我嘅经验咧，有两种唔同嘅睇法。咁你讲我系其中一个啱嘅，因为咧佢即系。你賴屎咁唔通我話喂你呀唔緊要嘅人都賴過屎㗎啦換嗰條褲咪唔記得忘記算啦咁佢嘅心裏面都唔覺得自己冇賴過屎㗎嘛咁所以呢呢個係成立嘅即係你講緊嗰樣嘢咁但係另外一個呢我見到個現象呢就係近來見到 Facebook 呢狂洗版呢就個個都話自己一早已經知佢啲嘢啦喂但我記得嗰條友呢以前都讚過啊呢、這個國師又點點點去即係玩家玩得好漂亮咁樣即係嗰類係同一個人嚟㗎喎即係發覺好多呢 Facebook 嗰啲朋友呢就博你冇記性博你冇印象甚至乎佢寫過個 status 呢佢可能鏟走咗或者成咁所以呢如果對住呢啲人都易搞啲嘅因為心理質素呢自己調整咗即係自己洗腦當自己冇講過咁呢跟住呢就重新面對一早已經話你班友撞緊車㗎啦一早已經覺得你哋啊鬼打鬼即係沒有不分力的本錢教主都話過你㗎啦即係突然間好清醒㗎喎咁呢啲人呢就比較得意嘅咁我想講呢即係究竟點樣安慰佢呢原因就係呢我覺得好可惜嘅因為我而家 Facebook 呢成日都回帶㗎嘛即係咁我睇返十年前嘅回帶呢佢有時我上街六四咁樣打卡影嗰張相玩叻咁呢即係其實我唔係想打卡我只係想吹多啲雞即係令到多啲人記得呢件事咁你叻唔叻冇乜所謂咁甚至乎有啲大嘅運動啊 post 下嗰啲即係大家比較遺忘咗嘅社會問題嘅嘢呢咁嗰啲人呢以前啦十年前啦就會 like 你啦會講兩句啦會甚至乎會 share 你條 link 啦咁但係到葉普成呢啲咁嘅林林種種嘅有計劃地搞到香港今時今日咁嘅一啲組織出現咗之後呢咁有好多自己覺得贏過其他嗰啲人例如做 designer 啊做音樂啊咁嗰啲即係覺得喂屌香港咁少人做音樂你其他嗰啲港珠嚟㗎啦咁我唔醒係咪先咁做 design 嗰啲呢都全部低品味得我特別醒嘅咁所以呢佢哋一定要搵啲好偏方嘅嘢呢即係越講得誇張越去到盡嗰啲呢就係佢哋一杯茶啦咁於是乎即係我都有咁嘅經過嘅即係我講我廿幾歲嘅時候都係咁上下嘅。咁但係最可悲就係呢啲成四十歲都係咁㗎嘩都成日國師前國師後啊即係你打咗嘢又話人哋玩家啊即係所有嘢呢都喺度安慰緊佢啊即係俾條路佢行咁令到自己呢跟嗰啲個大佬呢就係、是、永遠都係最型嘅。咁今時今日點算呢因為呢大家即係我知道皮毛嘅呢就係、是源自英文啦咁黃英文之後呢就散咗幾片出嚟啦咁逐代咁樣分裂咁分裂呢逐代咁樣結盟因為又分裂咁樣咁佢個過程呢有跟有強嘅咁原本跟黃英文跟咗熱狗嗰啲咪跟咗人力嗰啲跟人力嘅分散出嚟熱狗咁樣即係佢哋好難堪嘅即係諗下你試想一下一個離異嘅父母呢即係個細路仔好凄涼因為明明媽媽即係成日帶佢睇病啊病啊照顧佢啊佢屙屎屙尿啊咁爸爸買玩具啊咁樣即係其實兩邊都係大家嘅至親嚟嘅即係但係一旦分開跟邊個呢咁樣 咁大人嘅嘅諗法呢就係覺得嘩佢黐你呀、啊、跟你啦、啊、咁樣啊你經濟好啲跟你呀、啊、咁樣喂但係完全唔當我細路仔眼內喎、啊、但係而家今次呢個情況都一樣啦咁嗰啲以前好型嗰啲熱狗呢去邊呢咁譬如分裂咗跟咗啊國師嗰邊又點呢即係嗱呢度我真係唔知咁多即係佢內容我唔可以好詳細咁講因為呢我唔係佢哋嗰啲書童咁樣有啲呢真係背曬出嚟呀咁我嘗試下做少功課啦頂喐啲都四粒鐘點做呀、啊、即係連阿昌昌嗰個諗住雞精啲啦頂都個幾鐘頭我放棄咗啦 sorry 即係我唔係好稱職啦即係我應該聽曬先至再分析嘅咁所以呢我就唔決定分析啦所以呢我角度呢就擺喺你如何面對返嗰啲熱狗熱普城本土派嘅朋友呢咁樣但你係咪咁可惜即係冇咗呢朋友就算呢或者大家有冇一個意志呢去試下同呢朋友修復返咁大家從長計議就慢慢即係好似十年前咁樣呢即係大家可以一齊上街一齊關心一啲我哋應該關心嘅嘢一齊對抗一啲我哋應該對抗嘅政權咁樣會唔會好啲呢雖然講係計議啦但我都好嘗試我試下打個電話俾佢傾下偈呀或者约佢出嚟唔好讲政治啊去饮杯嘢都得㗎嘛咁即係希望大家做得到呢樣嘢啦即係我唔係帶領你做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希望你都覺得係就係話好可惜㗎即係而家搞到咁樣個個孤獨老人咁樣即係唔好你啱定錯啊或者我哋錯係啱都唔定嘅。咁明明一班人都好緊張一啲嘢你諗下你踢波你點解入場啫原因入場咪睇波你入場有好多自己嘅球迷自己捧一隊嘅球迷你有嗰個共鳴感同埋即係嗌都大聲啲呀係咪咁所以我覺得都唔係即係始終都係要同佢修復返朋友關係囉因為佢哋都係無辜㗎大家記住即係佢都係唔信咗啲好漂亮嘅大話咁樣即係唔係人都好似我咁樣樣都留返半手咁樣即係留返俾自己諗㗎嘛咁佢既然佢哋可能工作上好多嘢諗已經好多嘢做就冇時間分析究竟自己跟個大佬係做緊啲乜。咁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囉即係如果唔係永遠都做唔到朋友就係為咗呢啲咁嘅過客為咗呢十年嘅損耗咁犧牲曬成個抗爭嘅事業我覺得好唔值得嘅。嘩好頸渴啦講呢啲特別頸渴就唔知點解。嘩係喎話時話頭先呢我本來呢就想即係剪緊片因為有個 MV 未剪完咁諗住呢剪剪下屋企食飯嘅嘩都落到街呢吹到呢我少覺得有心危險因為呢我留下街市嚟㗎嘛嘩竟然有個螺呢飛到二樓咁高再鏟落嚟個螺嚟㗎咗喎冇嘢嘅雖然但係我覺得我哋都唔好滯啦咁即刻轉彎去麥當勞買啲嘢上嚟食咁開始節目啦咁呢今晚一陣間收完之後我諗會細風啲啩即係如果十號就唔好彩啦係咪咁啊都即係寧願行一次好過行三次原因就係呢如果頭先返屋企嘅話呢我行返屋企又行返返嚟因為放工又行返屋企咁樣咁所以呢我決定呢附近買嘢食睇先頭先仲有冇人未講啊講曬啦今日人夠唔夠多呢150幾 ,ok,剛才讀到哪裡啊熱愛島有沒有熱普城蝦幾好嘛喂 ,Max Low, 多謝你喎真係啦即係逢親嗰啲 Super Chat, Super Chat 呢真係好醒神嘅個個都讀唔到 up 得出 Max Low, 如果呢下次如果有朋友想 Super Chat 呢你講多一句你想講嘅嘢啊或者同大家講啊或者你想發表一啲嘢呢我覺得呢個效果好好啊！即係當然你咩都唔寫代表咩呢代表你淨係撐我囉即係好多謝嘅亦都。 Alan Trump 熱愛到有冇熱普城 ,And Kevin Hello 探長報道 ,Really 普大風 ,Very Chan 點樣安慰用精神或身體言語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我嘅熱狗 ,FD 仲未醒繼續支持黃楊 達唔係啩 開 post 鬧人進界芒果佬安慰貨金啦 Anthony Chan 根本冇一個人可以信 Blackter 口鎖靈王 Thanks 你女朋友 但冇 friend 你喎 Chill 去旅行長又講熱狗 唔係有話題嘛 搞下少 Comfortable 男性啊，题外话 Roger Wood 就有新碟，又是 Roger Richard Charty Annie 教主本身就是分力源头，边个黐埋去都一样。Sharon M 同意 NGJ、Sharon M 完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韦信旺我都想要居正 Paul Michael 请西昌上来咪得咯。韦信旺对我有朋友仲信紧热血，非常坚定地唔使人安慰 Can Chan 根本成班友就系做戏，为年尾补选做准备。漂白教主黐翻清净，萨林王徐志摩32岁系因为搭飞机去沟女，空难死噶。Max Low 50港元。 Thank you。仲有咦，去到 Sharon 又突然间罢工，我见到老沙。 其实呢，香港人真是有好严重好深厚的华人基因，去到边都搞分裂分化，政界是政评，网台界都是 Set Piran Su 到 Fu San Kwang。 Hi 大家好 Steven MACAUI 澳门依家仲三号咋，老沙 Hello 老探 Hello 老沙，喂澳门仲有三号啊，因为西北，因为你西面吹嚟，咁咪越嚟越细咯，冇错啦。但系冇打个八号啊，澳门人啊，啊你系澳门人，我晏昼又听啲雪糕啦，真系都几好笑。咦，唔知点解有好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系咪有啲咩事出错咧？等等先啊，咦唔系有旧，点解旧都 pop up 嘅？哇，突然间有啲公事喎、啊。哎、有个有人话个画面冇啊，系咪得你有 refresh 个 browser 啦？啊，呢个真系呢、这个新章，点解你净系 PM 我，你唔索性喺嗰度打？因为你见到个 chat box 噶、哦。Anyway， 你麻烦你试下啊，系喂，佢上唔到就听唔到我讲啦，咁我留俾佢。咁咪叫 reopen 啦，冇办法啦。喂 ，Hills 老婆而家先嚟啊！大家可唔可以有冇觉得音乐几烦啊？已经 Hills 老婆到老沙哈老 Steven， 我都系响马交。 哦 ，OK。 澳门又到场吗？老沙马交八号风系传说， 两 场义和团无灯社会即即都系不断分裂，尤其主由堂主，最主要是自己做大佬，利益自己攞尽。Sharon M 徐志摩因为贪平机票，所以搭咗出事嗰部 机。 进阶 Piran， 你话就星话唔配。 吓、啊，又星话唔配，系咪就系你咋？睇我睇下系咪先？俾少时间我听下声先。哇！我的 browser 就 play 唔到添，睇下系咪先？咦，冇事喎、啊，我声话好配喎、啊。嗱 ，你再 refresh 一次你个 browser 就配翻噶啦，应该就哇，好苍白啊，不过几好啊。哦 ，OK。哇！原来今日监制监听啊，同监制打个招呼嚟，大家今日原来全程监听、啊，因为早过几次都瞓咗觉唔理我嘅。 Hill Michael 李嘉诚都走佬，香港再冇李底力奖啦。句号。 力奖。 是路宝风暴消息睇呢、這个深圳台风网 Anthony Chan 星华同步啊，冇问题、啊，进阶正常。Lil Gigi 句号。飘时路宝冇问题，菠萝包正常，多谢你啊！ 9527，萧志荣星华同步、哦、，Max Low 正常 ，Waters Zero 正常 ，Blacker 有 background music 醒神地。 哦，嗱呢只歌咧，我就谂住咧，即系要同啲热狗开个 party 咁样，开嘉年华咁样，即系大家开心啲啦，唔好记啲衰嘢啦，系咪？ Sharon 硬有呢隻音樂好似開緊嘉年華，唔大聲嘅話都幾過癮，哈哈。 Ultraman 096 Sound Sync 都和 Sharon 1 嘅 Sharon Ultraman 096 Hello Sharon 玩心玩幾多監製，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 BGM 好撐今日 topic 一齊開 party Permit Chill Hello 監製盡計開監製。 OK， 大家打完招呼正常啦。咁今日呢即係睇，因為今日打風嘅關係呢，我就冇出街咁聽緊新聞呢。今日原來呢就講起呢個審計處呀，定係唔知邊個定記者搵到同阿吳克儉去呢、這個埋數呀。嘩，原來佢呢離任三個月前統計呢出咗50多次浮。喂，但係呢老實實佢出咗50多次浮呢，都至用咗300萬都算幾大。即係如果以佢哋嘩住就住到最貴，又要可能搵啲近身一齊去，又可能要買機票去買最頭等咁樣，都係用咗300多萬咁少嘅。點解？即係其實老實實即係唔好講錢啦，即係嗰30多萬是少，喂，但係請你返嚟你去旅行去咁多，連阿葉劉啊都鏟你呢，話你有啲唔必要去你又要去，同埋有啲呢要有答問會嘅時候要真人解釋你嘅施政嘅時候佢又都閃埋喎。咁我覺得呢個仆街真係，我覺得佢人生最高峰㗎啦，真係佢做局長嘅時候呢諗住呢，喂，即係冇意志呢去另外再有啲咩發展。因為我諗呢條仆街呢就好知道自己個能力有幾大呢，即係覺得我坐到呢個位置真係執到㗎啦。咁所以呢就有錢就使盡啦，即係用公帑用到幾多就用曬佢啦。咁都係做一屆就算㗎。咁好彩即係都未去到咁絕望呢，又俾佢連任嘅，我覺得。因為隨時做得出㗎嘛。為什麼今天這麼多這麼頻繁，為什麼今天我自己的 Facebook 喂，那還有講回，因為葉普成未講完我想講呢，即係我覺得譬如你講緊阿 Sharon 啊，或者有邊位阿 Winsome， 即係你的朋友呢還是撐緊黃仁達嘅，即係覺得佢係咪唔知道佢啲數係做假嘅呢，同埋唔知道啲錢係點樣用嘅呢。即係如果咁樣知道佢哋嗰個背景呢，最好笑就係爆返出嚟。我覺得而家先爆嗰個仆街發個佬呢，佢都係一個仆街嚟嘅。即係大家唔好覺得有義氣呀、還錢呀、成。第一佢還錢唔知係咪真係還咗俾嗰啲苦主啦，即係所謂苦主就係貨金俾佢嗰啲啦，一唔知係咪記錄啦。第二就係咁，仲有佢哋一路咁樣做假，同埋竟然示威嘅時候唔准嗌打到共產黨，我覺得呢樣真係最嚴重呀。喂大佬，你哋個教主又話愛國必須反共，嘩，竟然喺示威嗰陣係唔准叫呢個 slogan 㗎喎。即係我覺得你咪真係自己爆自己係鬼囉，其實咁樣。即係除咗鬼之外，仲有咩人係唔可以叫打到共產黨先？即係我覺得你個朋友呢，你淨係用呢樣嘢都 convince 咗佢啩。即係你出嚟行，你跟呢啲咁嘅激進嘅反對派，咁你反對咩呀？反對人哋嘅黨呀？反對人力呀？反對民主黨呀？喂，你低溫係咪反對民主黨嘅先？你走出嚟，即係你可以話俾佢聽係，咁你咪繼續囉。即係如果你這身為係支持嗰個月公民，你睇得過眼呢啲事俾人踢爆，因為冇得否認又做假嘅現場嘅觀眾啦，又話自己唔知過萬人聽，即係好浮誇啊，大佬你過萬人聽，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信㗎啦。但係由我哋自己有擺返出嚟呢，就零舍有說服力有公信力嘅。咁原來呢去得1000多人嘅啫。事源呢就係呢佢哋用返自己個 server， 用返自己個計算方法，唔知喺邊度買一個 plugin， 就令到呢可以自己 generate 到你嗰個現場人數嘅。咁但係有一次呢，唔知 down 個 server 話咗用唔到嗰個，就焗住用 Facebook 咪用 YouTube 啦。咁用 YouTube 呢冇得呃㗎嘛，大佬你個 plugin 去唔到嗰度㗎嘛。咁於是乎呢就俾人夾到，原來得1200人睇 live 啫。咁1200都好多㗎啦，預備我哋即係其實香港幾難有人可以 live 有1200人啦，除咗城寨嗰啲之外。喂，咁但係即係你唔好咁樣衰擴大10倍㗎啦。 呢樣嘢呢你擴大十倍呢，即係就咁聽落去就好大起功啦，即係扮勁啦。咁但我就睇到唔係因為扮勁喎，我就覺得呢係佢收嘅嗱，即係呢個純粹係猜度同埋估計，冇事實根據，但係純粹係邏輯推斷呀，即係係咪咁樣講唔使有法律嘅責任㗎，但有都唔緊要啦，因為呢係一定係即係我問問題啫，一定係唔可以告我誹謗嘅。原因就係、是、我就係估啦，假如你譬如你公司俾咗100,000元你，叫你搞掂咗個一單工程佢呀，嗰單工程呢譬如可能就係、是、起一個涼亭咁計，咁呢但係起個涼亭呢，咁呢100,000元係唔夠㗎，咁點知呢咁老細就話唔夠呀，唔夠你咪去叫多啲人籌錢囉，咁樣咁呢你叫好多人籌錢呢，你就話呢我爭100,000元爭200,000元，咁樣嗰啲人真係籌咗200,000元俾你嘅時候呢，咁呢但其實嗰啲人數係唔夠200,000元嘅，譬如你得籌得100,000元，咁啲音樂令到講唔到諗唔到嘢，唔緊要，因為有歌詞嗱，即係好簡單，即係話呢根本籌錢俾你嗰啲人呢就點籌都籌唔到200,000元整到個涼亭㗎啦，咁但係呢你又唔話俾人聽嗰個涼亭背後有個老細俾咗100,000元你喎，咁於是乎呢我為咗你哋籌唔到嗰個涼亭嘅錢嗰200,000元，咁我唯有呢就呃咗嗰啲籌錢嗰啲人，就令到嘩我唔只有200人籌錢俾我㗎，400人籌錢俾我，或者2000人籌錢俾我㗎，咁嗰條數呢最尾 total 呢就有200,000元可以做到個涼亭啦，你明唔明？咁就變咗呢即係明明係唔夠人，即係籌款就唔夠咁多錢，而將個數做到好大，就令到大家呢覺得佢嘩佢籌200,000元用乜嘢啫，因為佢有成2000個人喺度籌一齊籌款俾佢喎，咁樣咁但係呢背後呢嗰、那個唔俾人知嗰100,000元老細出錢俾佢起個涼亭嗰啲呢，就可以將嗰個作大嗰啲數呢就填返嗰個數啦。咁呢個諗法唔好合理呢，但有冇人講得比我更加具體，即係我都係好一個好模糊嘅邏輯，即係模糊嘅事件裏面，即係攞個比喻，就即係話呢即係明明有人 sponsor 嘅，但佢又嗰啲唔見得光，但係呢就吹到自己好多信眾，咁多信眾嘅時候呢而籌到咁嘅錢呢好合情合理㗎嘛，咁唔會俾人 challenge 咗話我有背後有老細支持㗎嘛，即係我睇嚟就似咁樣囉。如果唔係你冇理由要作大作到10倍咁大嘅 live 嘅觀眾㗎喎，係咪？咁於是乎呢我都係純粹用一個做咁多年人，做一個用一個邏輯推斷到呢個公式出嚟，呢個都唔算係公式，呢個即係當係買餸打斧頭嗰啲咁嘅智慧嘅啫。咁但唔知點解呢有啲人連買餸打斧頭嘅智慧都冇，就繼續咁樣支持佢嘅。呢啲如果係你朋友嘅話呢，你好應該關心佢精神嘅狀況，或者關心佢精神嘅健康添，我覺得值得。 Pirin Su 監製你好呀 ，Annie 監製句號 ，Hill 是路寶唔係喎，正常。老沙監製你好，多謝你呀、啊、9527監製 Fusan Kwang Hai 監製好，句號 Hill 是路寶監製你好。Can Chan 徐志摩係因為要周圍去廣學遇上空難，陸小曼太大事 ，Nicola 監製 Gary Lee 係咯監製。Wall June 睇緊巴西男排，輸緊佢哋打氣，個都是女個 Temple 相影成趣。Albert Yar 監製你好，菠蘿包每年300,000 ，Lock 1999。Hello everyone， Pirin Su 應該送吳業店去一帶一路。Paul Michael 探長嗰條係冚家產。Wall June 監製好畫面，聲音冇問題。開平從泰被人搞都係遲早問題啦，由佢功高蓋教主開始，佢好明顯仲想喺黨內扮好人，懶君子做中間人，啲老嘢仲唔有心裝無心做佢咩？秋極完小灰灰係探長搵信旺法國佬係還錢俾熱血公民個組織咋，唔係苦主按住47開探長、 Hello. 多謝你呀、啊、9527肖志榮探長好快上清算 list， 被黄天击杀， 上令不 电正死，企企攞我哋啲钱去旅行，去到尽重旧300,000一个月，又话死母亲死太太，仲敢有心情去咁多旅行嘅？但陈奕普成竟然为30,000分裂，理据好薄弱。韦信旺同埋法国佬即系刘梦红站嘛？点会系好人？ 冇错。 Sharon Lam message retracted。廖毅因为佢去外访一带一路国家，港共政府预留10亿资助嗰啲国家嘅学生留学，系派遣行为，应该得到住宿招待。Pro Michael 共产党嘅朋友，你叫佢哋点叫反对共产党啊 ？Very Chan 祝皇台拥有500,000元 cash 及维哥，点解？ 乜唔系30,000？ 你哦，咁样完全安慰唔到佢哋。X D 进计，如果你得15、16岁，做热狗可以理解，但如果你已经过咗30岁都仲做热狗，我好怀疑你嘅智商。Sharon M， 我觉得叶普成嘅人好似入咗邪教咁。你点有道理同理性咁分析佢哋听都唔会听噶啦？多谢你啊，9527号进阶，我都唔明，我嗰班今日仲做热狗朋友90%都过30，男性，Can Chan 占领时期有个阿婆都系热狗， 唔系啩？ 进阶啦，9527 sausage。Phil Michael， 如果你明熱狗思維，咁就大鑊啦，你有做熱狗潛能啦。 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嘅，因為以我所知呢，係熱狗嘅朋友呢就死又唔認自己係熱狗嘅，即係我都成日講同做賊一樣㗎嘛，即係你做咗賊點會認自己係賊先得㗎，即係佢哋都有把尺嘅，其實我相信人都即係都自己知道自己拿咗嘢，即係跟錯大佬，唔跟都跟咗囉，咁你話佢為咗費事同你反面嗰班呢，佢就唔會認自己熱狗嘅。即係如果喺你面前都會認自己熱狗嗰啲呢，佢根本就唔會同你傾偈。嗱，呢個都係我嘅觀察啫，即係唔能夠代表曬所有熱狗嘅。 Sharon M， 我個熱狗所謂朋友都肯定過30。Roger Lee 點解要安慰熱普成支持者？根本全部都係崩空。Nicol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Steven MACAU 探长是不是讲热血背后撑他的老细是共产党？韦信旺多谢你啊，9527 Sharon M， 我的朋友都是进界老老豆豆。陈云呢，啲咁嘅黐线佬点跟得落噶？廖毅法国佬自称借建行钱还货金，但因为知道根本还唔到俾听众，所以捐咗 俾老豆豆。 另外，其实占旺时，其实啲十字路口大嘅街坊都叫交特唔好喺占领区叫打倒共产党，因为系为向中央争取普选，所以叫佢哋唔好叫嚟廖口号。 唔系啩？ 法国佬单赢，我都系半信半疑。Jack Music MB 邓模式系彭贝压力，好似法国佬咁，俾人咁玩都唔离开。Sharon M 无知一问，法国佬是谁？ 其实你唔知咩法国佬冇乜所谓，因为佢唔系真系法国佬嚟，佢似泰国佬多啲。其实嗱，我唔明阿普阿广讲咩喎？占旺时期啲十字路口大嘅街坊都叫交达唔好。在占领区叫打共产党，喂，咁佢就唔叫㗎啦，係咪㗎大佬？即係我觉得唉，算啦，阿广。因为係为向中央争取普选，哼，呢、這个真係仲牵强，我觉得。喂，如果唔係共产党左右左势，早有普选啦，都唔合逻辑嘅，你有冇諗过㗎？所以佢哋叫人唔好叫呢种口号。即係我對你講個講法就我真係半信半疑啦，真係。即係咁你都收貨嘅，即係呢啲咁嘅理由，唔係啩阿廣。 Rosie 嘻嘻，廖毅法國佬係立法會白玻璃人咗去見無人跟出返來嗰個人，多謝你啊 ,9527。萧志荣，但法国佬冲击完立法会无事，其他人就俾人告。 咪咯，鬼到喊啦，大佬！ 哇，我觉得阿 Sharon 真系，你讲出我心声嘅真系。 Sharon 啱似泰国佬嘅法国佬，阿婆就易普成，哈哈哈哈哈，笑死我。 你咪 Steven M A C A U， 我唔系好信呢个五基费呢你。 唉，唔好啦，等阵先啦。你系咪解释紧嗰单嘢先？不过你封烟好啦，唔紧要嘅 ，OK 嘅。睇你有咩高见啊，真系。你有冇电话啊？讲，你应该有嘅、哦。个 group 都有你份。 史唐法国佬系立法会白玻璃，但系最后无被告嗰、那个小明坐火车吃粮。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Sharon， 法国佬系第一代热血公民，胡须大汉，占领中环期间曾蒙面在立法会就爆玻璃。热狗 group 有报道，萧若元转述热狗 sign post， 然后老屈人力督灰。 哦，系、哦，即系我觉得。我有时见到啲，就算佢唔系热狗或者有关人士咧，佢都系成日话人哋督灰嗰啲个证据嚟自咧，因为嗰个人公开讲过。咁但系嗰个人公开讲过之前咧，系喺你哋嗰啲 group 嗰度咧，即系喺热狗城啲 group 里面咧，已经嗰啲叻唔切嘅 fans 咧，已经 po 晒啲嘢出嚟咧。咁佢咧就调翻转反话人哋督灰，即系。我觉得咁都有人信，即係有甚至乎有啲人真係知道係件事係咁都信。喂，點呀講？ 喂， 有咩高見呀、 啊、喂，唔係高見嗱，呢、這個呢就係、是、之前喺旺角呢仲有大台即係十字路口咪壓咗個位 係 嗰陣呢，咁嗰陣時就唔係有黃仁達進駐㗎嘛， 係 之後先進駐㗎嘛， 係係係， 咁嗰陣時其實啲人都係好即係好驚啲熱狗呢抽水嘅，甚至乎其他政黨佢哋都覺得係抽水嘅嗰班友仔，即係嗰班友唔知你記唔記得，佢有個肥肥地叫阿邦嘅呢，肥肥矮矮叫阿邦，係即係喺個大台中間嗰班友仔呢咁啊。 哦，即係個瓊華中心嗰度嘛，係嘛？ 係啊，就十正正十條口嗰、那個。 哦，十條口又唔係瓊華中心喎，即係有幾鋪床喺度，大鵬金翅鳥嗰個壇啊嘛。即系正中间有啲撑起啲， 正喺中间。 哦，撑起啲帆布嗰度。 系啦，咁初初十月三号仲有人走去拆佢哋嘅， 系系 系，即系仲要喺只揽条柱度喊咁样嘅，嗰啲喎。咁其实嗰阵时有同佢哋倾开偈嘅，即系有啲喺旺角落去帮手夜晚落去 stay 嗰啲街坊咧，都系话，即系佢哋都唔认同，要打倒共产党嘅，因为佢哋觉得而家系。希望和平地去同中央争取争取选，我梗系知共产党唔会睬你啦，我都明白佢困你添啦。但系个问题就话、是，初初你谂下啲人个初衷坐咗喺度系想争取啊嘛。 系，我明啦呢、這个。 佢唔系要打到共产党啊，甚至乎你记唔记得国庆嘅时候，有啲人想去炒我佢个星期礼，啲学生仔仲走去围住叫人哋唔可以搞事啊，嗰啲 啊呢、這个我就唔记得。我、哦、唔知啊！ 大家都系初初就系话，我哋唔好搞事，我哋要和平理性， 系 唔好去挑衅中央，我哋就同中央争取紧咯。不过后期就梗系冇错嘅，有劲嘅大。 咁呢个已经系冇智慧嘅表现啦。 系啊，咁嗰段时间真系有人学。 系，我知啊，但系热狗，但系热狗会唔会听佢哋讲噶？ 啊，嗰度唔到佢话事。 唔系嘅，咁佢讲喂，不嬲佢讲啲咩口号，乜要问嗰啲街坊嘅咩？ 咁啲街坊佢都要抽㗎嘛，如果咁樣。佢係抽水㗎嘛。 喂，即係你因為咁樣你又唔相信佢哋唔夠膽買。 我總買咁喎，佢夠唔夠膽，即係我只係講其中一個事。 喔、哦、但你咁樣但你呢個 moment 講你好似有關咁㗎嘛，你講到。 唔係啊，因為我係七十幾日，我諗我都起碼有七十日喺旺角嘅。咁我講返少少時序呢，即係大家睇下，我話熱狗啱，亦都冇話佢粒唔粒水，呢樣嘢真係好老實。咁佢從來佢越拉越縮添啦，之前城邦派呀、啊、香港建國，跟住而家就話建國冇用添啦，係咪先，就係民族基本法，即係越拉越縮添啦，呢樣係大家都睇到嘅，我唔會為佢講任何好說話，但係法國佬講嗰樣嘢 啲冇喺旺角 stay 過或者唔知道情況嘅人聽到話係啊，可以交咗啦咁，又真係有件咁嘅事嘅，佢自己未必知道呢條陳老先係啊。咁但係好老實，法國佬都並不是一個好人啊，佢可以話到自己又話啲貨金為咗回饋啲聽眾，即係唔想好似袋咗錢就走咗去就。唔好咁，咁都佢話佢自己借錢，跟住，但佢又唔係還翻俾阿黃豆啊，還咗俾普羅喎。 唔係點解還俾普羅又奇怪啦？ 因為佢話我聽翻就係佢條友就話，因為佢覺得佢哋嗰啲貨金咧，其實根本就冇可能啲數咁亂，邊有可能逐個退翻俾人啦、啊？咁但係佢又想俾嗰啲熱血狗仔隊又冇曬聲氣，咁啊。索性捐俾 我，點知咁點解冇曬聲氣，照可以留翻再聯絡到先捐人？嗱呢啲唔好理啦，因為總之咧，係 咪真係有借你都唔知道？ 係啦，冇錯啦。總之咧，大家又唔好咁認真，即係覺得咧呢班人咧，正如頭先一位聽眾講咧，根本有可能佢就係為咗補選而搞大龍鳳出嚟，就咧將啲力咧集中翻其中一個最有道德光環嘅，咁啊重新咧就再 reform 翻嗰啲死不認錯又唔覺得自己拆咗嘅熱狗咧就走歸翻邊咁樣，即係我覺得最合理咧，即係我代入翻佢哋咧就係呢個套路咯，我覺得。 因為其實補選咧。嗰啲本土派出嚟補選咧就死神嘅， 嗯係啊，冇錯啦，即係唔好嘥票啊嘛，唔好嘥力。 佢就要維係住嗰扎票出嚟解啊嘛， 嗯， 好老實。 咁於是乎， 即係今次真係冇一啲所謂嘅本土派出嚟嘅時候，如果係全部都係佢哋代表本土派嘅， 係 咁佢哋 咁咪集中翻啲票源咯， 就一定賺到票咯。 係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我意思咧，即係我要安撫佢哋，即係要安慰佢哋，即係希望。即係將一啲迷途咗嘅羔羊啦，所謂即係你再重新傾傾啊，傾多啲偈啊，咁即係唔好等下再一次咁樣又墮入嗰啲咁嘅老千黨。咁所以即係個意思係咁樣，你估？ 都係處一不可嘅，所有人 係 太少啦。你又唔可以完全切割咗本土派嗰班人嘅。 係唔係嗰啲人存在噶嘛？我即係當然。我出呢個題原因就係呢，即係你同嗰啲朋友收好返，即係起碼俾個機會多聽另外一啲聲音嘛，即係唔好一開波起曬槓，因為而家唔係問題，就係而家呢冇咗嗰啲日日喺度嗌，而或者嗌嗰啲歪理呢係冇咁容易聽得入開始，因為覺得嘩你咁喇喳㗎，即係有啲比較乾淨又真心嗰啲，你起碼救得返㗎嘛。 同埋佢哋而家咧，每一邊都有唔同嘅古仔咧。其實真係，就算你想跟咧，其實好亂噶。 哇！真係跟唔到啊！ 佢哋啲支持者咧，真係跟唔到噶。 同埋，你有冇諗過嘅目的就係俾你跟唔到咧？ 佢想，我諗想其他人放棄。 啊！即係混亂到咧，你根本就冇可能追得到嘅。 混亂到你咪好似阿法個女咁話退出政壇咯。 是啦，冇錯啦。咁所以呢佢哋唔排除呢個亦都係佢哋 agenda 囉，即係換唔換高呢，咁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喂，我見到好多聽眾留言啦，咁喂，咁多謝你先啊，講。 好啦 ,ok, 拜拜。嘩，見到 Gary Kwan 入咗嚟喎，咁好興致啊。等下先，嘩都講打嚟咁多留言嘅，等下先。去到邊度呢？好，由 Barry 開始先，我唔知道有冇漏，應該冇啊，我諗。 Barry Chan 祝皇台擁有500,000元 cash 級位高， 應該讀咗落呢度。 Kyle Chan 你哦，金陽完全安慰唔到佢哋 X D。 哦，讀咗啦 ，sorry。 15、6歲做熱狗可以理解，但如果你已經過咗30歲都仲做熱狗。我好懷疑你嘅智商 ，Sharon， 我覺得葉普成嘅人好似入咗邪教咁。 哦，咁唔係好多啫，原來。 你同女性咁分析，佢哋聽都唔會聽噶啦。多謝你啊，9520 Steven M A C A U。 係咪呢度 咧？我唔係好信呢個機費咩你？史唐法國佬是立法會白玻璃，但是最後無被告嗰個， 真係奇怪。 年坐火車吃涼 ，Jack Music M B 鄧無色 Sharon， 法國佬是第一 屆公民， 胡鬚大漢佔領中環期間，曾蒙面在立法會就爆玻璃。 唔緊要，爭少少。 有報道，蕭若元轉述葉九山 post。而 然后老屈人力督灰 ，Sharon Ann 笑到夹夹声 ，Sharon Ann 话多谢晒邓模式，搵信旺，不过最近识咗一种新品种，唔知热狗系乜，但自认热狗。 咁得意。 Sharon Ann 唔知热狗系乜，但自认热狗，咁搞笑，惊讶表情。Harry 坤光头突去老烧之前学过传销套手法。有一套手法去洗脑，根本是邪教，而且利用金钱利益吸纳信众，依家是庞大利益集团。富山矿湾三林，请你讲多啲呢个新品种 Y 线，如果有啲逻辑，当年易普成有钱到有车做宣传， 点止啊？ 你问客钱从何来？有啲议员叫市民捐999做宣传经费，都难过乜哈？进界高特系 TVB 做编剧出身 ，very 抢占中时，估计统战部应该有人做统战工作，但唔知有几多被收买。进界佢啲套路咪同 TVB 啲戏一样咁交咯。多谢你啊，9527。请问啊 ，Gary 坤是咪无奇不有嗰位 Gary 坤 ？Life General 热狗嘅解释只能稳定内部。街外人点乜到 ？Harry 坤9527系啊，多谢你啊，9527。Hi Gary， 拍手掌，拍手掌。喂，系咯，点会有人信噶？但系咧，佢就即系我觉得佢几聪明嘅，即系佢系个射程以内嗰啲咧，即系讲乜都有人信，佢做多啲功夫啦。即系射程以外嗰啲无谓嘥子弹咯，即系呢啲又都系策略。 正佳 Gary 你好 ，Steven M A C A U， 其实由神区公布咗郑松泰段录音，本土派都唔应该再撑松泰啦。佢直头话以为热血属本土系怂。Steven McCauley Gary Nicola Ra Gary 坤等你请探长做无期啊，超期待。Gary 坤 Hello， 呢个拥挤 fan 完全个人意见。希望其他占领人士可以分享时序表，等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交流。 哦，咁其实头先同阿广讲嗰啲咧，即系佢讲出个时序，即系发生咗呢啲事。但系我就觉得佢咧，虽然系发生咗呢件事，会唔会就借呢件事就令到觉得人好合理？佢唔打到共产党咧，即系我呢个我嘅谂法嚟嘅，即系阴谋论嚟嘅，即系纯粹系，因为证实唔到噶嘛。即係佢有冇收過共產黨錢證實唔到，但係好明顯就係、是、就算唔收都驚咗囉。好，同埋呢一輪啊，既然剛才咁多人講 TVB 呢， TVB 編劇呢，老實實早排呢，如果大家記得呢，我由12月至3月呢就去咗拍一個無線一個劇叫做踩過界，咁我就係做一個 behind the scene 嗰條片嘅導演同埋 cameraman， 即係一個踢呢，係講到自己咁勁，一個踢連個製作包埋，原本呢嗰嚿錢呢係要請三個人做嘅，但係原來真係搵人幫手好難嘅，尤其是呢啲咁極地嘅工作，即係要去天水圍咪南新圍行幾里路，入到去元朗屯門廢車場又要行幾里路咁樣，又要訪問人，又要口言無恥咁樣，三唔識七走問人傾偈咁樣，即係對我呢啲摩打嘴嚟講呢，難度唔十分高嘅，咁但係對啲後生少少嘅90後或者80後呢，都已經令到佢哋好難應付啊！即係我唔知係因為我有問題，因為佢哋有問題啦。咁總之呢，正常呢，如果拍 making of 或者 behind the scene 呢，就同時呢就要有兩個人，即係一個做導演帶去就傾好曬，跟住再拍埋咁樣，但係嗰個 budget 呢真係做唔到，即係做到都好辛苦，可能冇乜錢賺，因為呢剪片嘅 workload 先至勁，因為 total 最尾呢係剪咗70幾條片俾佢嘅，嘩你諗下，即係大個錢睇落好似好多咁，但係其實呢個 workload 呢亦都嘥好多時間。咁呢點解佢哋呢套片呢會嘥幾十萬搵啲外人嚟幫手做呢？原因呢就係原來佢哋呢，即係據返我嘅名冊暗訪呢，原來佢哋嗰個台呢好少係用咁多資源去拍一套劇嘅。例如個拍攝方法呢就並唔係 multi camera, multi angle, 係 當排戲咁樣，即係排舞台劇一次過做曬幾個 camera 就對cut。佢哋唔用呢個方法，因為用呢個方法呢喺打燈嗰、那個視覺效果呢定好差嘅。原因呢你成日見到佢哋世界光啦，其實世界光呢嘅原因就係佢哋可以每一個 angle 呢都係拍到個人視視正正光光猛猛咁樣，就欠缺咗一種美感。即係如果大家睇大陸劇嚟講呢，嘩大陸劇真係尤其是古裝呢，嘩靚到你冇嘢講㗎真係。即係佢能夠靚到嗰啲而家咪好興嗰啲 online game 嗰個宣傳呢，咪有啲古裝靚女呀好 sexy 咁樣，或者大陸嗰啲 cosplay 呢，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水平真係高到嚇死人㗎。即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呢班人咁開竅喎。咁呢即係嗰啲 online game， 因為原本呢佢哋都係一個好高薪嘅一個行業嚟嘅，因為你一個 online game 爆親呢，賺嘅錢真係分分鐘多過電影幾倍或者十倍嘅。咁但係要宣傳嘅層面呢，只係嗰個宣傳片或者嗰條宣傳嗰啲相，咁其他呢全部都係 CGI 做曬所有嘅公仔呀，所有嘅 game， 所有嘅 server 嘅工作，所有嘅accounting 嘅工作咁樣做曬嗰啲，即係成本相對電影係小嘅，咁所以呢佢賺返嗰個槓杆就好大啦。咁所以呢佢留嗰嚿錢嚟宣傳呢，就競爭大嘅時候呢，咁佢呢就攞好多錢就嚟宣傳嗰個 game， 無論影相 art direction 同埋拍片。咁因為呢你做 CGI 嘅朋友呢，如果你即係通常都唔係喺中國或者香港學㗎嘛，通常都可能去外國學，或者而家現成嘅全世界嘅 online game 嗰個競爭亦都好大，咁於是乎令到有一個機會呢，即係焗住呢要睇外國嗰啲 reference。咁當你有外國 reference 嘅時候，加上你去到本土嗰班工作人員又係一班新人嘅話，咁大家嘅水平咪漸高咗囉，就唔存在有啲舊嘅做法就一定係要穿呢啲衫，一定係要打呢啲燈。咁於是乎呢成個行業都係新嘅時候呢，而佢哋又踩入國際嗰個市場，個國際嗰個水平度呢，所以佢哋嗰啲片係拍得好靚㗎喎。咁但係嗰啲人才呢，因為相對後生啲呢，可能大陸比較多電視台呢，咁佢哋嘅水平或者品味呢，對古裝嗰個要求呢就好高好高喎。即係你睇返大陸啲劇真係嚇死你㗎。佢哋啲衫即係我成日都講啦，洗過曬水同個景好 match， 即係啲色唔會太鮮，好襯好和諧，打啲燈好靚，啲陰影位甚至乎好多聽眾嘩你咁黑嘅，喂但人哋拍得靚喎，拍到西片咁喎，起碼個水平。咁所以呢嗰班點解贏香港無線電視咁多呢，就有呢個 background， 因為無線呢仲係好多老坑做好多老嘢，話事嗰啲女人呢，嗰啲 major 嗰啲呢根本就完全唔識咩叫美感，最緊要邊個紅邊個唔紅呢就炒新聞，越核突嘅新聞呢越令到人加變嘅新聞呢就令到嗰套劇越多人睇嘅，即係佢哋慣咗呢個模式嘅時候呢，即係一定冇運行嘅呢台。咁但係呢上次我嗰套叫踩過界嘅劇呢，在這個方面呢，雖然我見到它改善了之後都是不及外國那些劇那麼好，但在無線和無線比，或者無線和香港電視比呢，這個踩過界都是相對是拍得比較靚啲。原因呢就用拍電影的方法呢，就是盡量一部機就用返那個 angle 最打燈打最靚的位置來拍。咁變咗呢有咩成本高呢，就是平時你可能一組戲可以拍到成三四場戲，三四場可能有個場口再分細場可能拍到十場以上嘅。咁但係呢呢、這個拍法呢頂籠我見到咁耐呢，除咗拍廠之外呢頂籠拍到兩場戲嘅啫。咁變咗呢個製作成本咪好大囉，譬如可能平時一套劇拍一百組可以剪到五十集或者剪到四十集嘅。咁呢一套呢拍一百組呢佢都係拍到十零廿集。咁所以呢即係大家應該要留意一下嘅，即係唔好批得佢太死囉。原因就係以往嗰啲即係我本身嘅態度同大家一樣嘅，屌食屎啦，無線啲劇睇到嘥電呀。但係呢今次呢套劇呢即係唔係因為我入去做，因為呢的確確呢我憑佢哋嗰啲工作人員講俾我聽，亦都係做咗即係佢哋開始有危機感。原因就係刑警呢最大就是當時有大新聞啦，就即刻決定呢就找我的外人去幫手，又兼及呢佢的劇呢似乎呢個就唔好衰得，因為我唔知點解以前無線啲劇呢係直頭唔 kill 式㗎嘛，拍完剪完就拍出街㗎嘛，嘩但係竟然呢而家呢套劇呢 係 Celtic 喎。我唔知關唔關我事啊，因為咧我拍我剪嗰啲 promo 俾佢監製睇咧，佢都好大壓力嘅其實，因為咧我個資源咁少，佢睇到啊一條友用部機幾千蚊，個鏡頭又幾千蚊，佢哋淨係一支鏡頭都貴過可以買到八部機嘅價錢，連埋部機咧可以買到十幾部機嘅價錢，即係佢冇理由覺得用佢哋啲機拍得唔好過我啲片噶嘛，咁某程度咧。我係改變咗佢哋嗰個即係夾咗佢哋嗰啲嘢出嚟囉。咁我見到而家我睇個視片呢，佢哋都係 Celtic 啦，同埋認真咗好多，同埋剪得好慢。咁所以希望有啲嘢睇啦，即係我都有一個善良嘅願望啫，即係我覺得起碼有啲咁嘅諗法呢，即係雖然佢以前做埋啲衰嘢，同埋呢套劇呢我覺得佢嘅內容呢都幾反叛嘅。即係同阿袁志偉個方向呢啱啱相反嘅，起碼我唔知係剪走咗幾多啊，定監製個壓力唔知去到邊度啊。我希望呢套劇即係佢所有嘅諗嗰啲對白啊都出到晒嘅話呢，我覺得係有同一般無線劇係有少少出入嘅。咁我亦都會俾個機會，我可能會睇下，但我冇電視睇 ,sorry。咁呢套劇應該係6月24號首播嘅，星期六星期日每日做一集咁樣囉。咁得閒咪睇下囉，即係捧下場啦。但係雖然我未必見到我啲作品㗎，我啲作品呢海外或者喺 Facebook， 即係 TVB 嗰啲 Facebook 啩，我諗定係 TVB Super 咩 AV Super 定唔知嗰啲嘢嗰度睇到啩，我唔知啊。咁拭目以待啦，即係我都希望即係我參與嗰套劇能夠有啲帶嚟有啲改變都唔定嘅。咁我唔係想同佢賣廣告嘅，但事實上即係我都好俾心機做嘅呢一套劇嘅 making of 同埋呢個 behind the scene， 係囉。咁即係希望有啲回報啦，因為周圍太辛苦啦，即係如果嘩你俾咗錢我，但你唔出我啲片，我會好傷心囉。但如果佢喺埋主流台都出我啲片，或者喺個 AV Super 嗰度出埋，咁我就會開心啲囉。Gary Lee 遇上 Gary Kwan 喎， Wilters Zero Gary 你好，尹信旺莫非要为咗探长去睇 TVB， 好难接受喎、哦。多谢你啊 ,9527, 萧志荣 ,Roger Lee 亦久唔系本土又唔系翻文，咁可能系电制。Gary Lee， Hello Gary 坤 ,Gary 坤国师系人网前参加好多次土共左仔67部动聚餐、有老传媒同我讲， 所以咪熟啲囉。 多 谢 玩三轮长知识了，呢度艺我觉得白坤唔跟共产党喎，佢两公婆可以畅游天安门，起码有回乡卡用得啦。Life General 有好多离教者上咗神区个节目，交代咗无论系唔系热血公民成员，只要系本土派，热狗就会管人哋交友 ，like 咗咩 post， 仲唔系 People's Temple 咁 ？Very Chan 控制狂 ，Life General 大台调宣传片我有睇，的确同以前好唔同。Y 先大陆这样多假嘢，古装女小心系艺娘。Travis Sam 探长好，视觉效果系好好，但冇内容。尽介我都相信陈云系水喉记接头人，如果唔系，一般正常人真系点颈 ？L 得信佢。Travis Sam 好多系实景，质感好好多。呢度艺踩过街会唔会最后又变翻旧翻光嘅版本？ 真 系 好难 讲。General Exec 七礼，无论系唔系鬼，陈文都系负资产嚟。多谢你啊，9527。爆零后 Gary 有嘢爆 ，Travis Sam， 我讲紧大陆剧《豆皮 Hello 探长》，Travis Sam 信号王做戏都 OK 嘅。 哦，复翻我哋啊，信号王咧，我觉得佢。如果你話佢係好勁嘅演員呢，我覺得未係嘅，但係呢佢嘅態度呢係真係有別於其他演員。我唔知係咪因為佢而家，因為其實我認識佢嘅時候我都唔知佢好紅嘅，但可能因為紅咗呢，嗰啲導演啊監製呢就唔敢夾佢啦，因為佢每次呢拍啲個情緒好波動嘅戲呢，佢都嘥好多時間嘅。即係我覺得有 make sense 嘅，即係 佢花好多時間咧，就嚟培養嗰個戲啊。即係嗱，如果你話即係你要挑剔嘅話咧，譬如 Edward Norton 咁樣，佢一喺一場戲裏面變兩個唔同嘅性格，兩個人嚟嘅直頭，佢能夠 handle 得好輕鬆。但我唔知之前有冇嘥好多時間啦。咁但係問題咧，我講緊就係咧，你能夠喺同一場戲冇 cut 底下咧，變咗兩個性情好唔同嘅人咧。亦都投入嘅話呢，就真係講天分嘅。咁啊，信號王呢，就佢好勤力地呢，佢嘥咗一啲時間去諗一啲好悲傷嘅嘢，去令到佢好入戲，而令到即係七情上面。即係呢個係一個唔同嘅人嘅方法。但係呢，我相信呢，你有返上一紅呢，有返上一人俾面你先可以呢嘥成可能一個鐘頭去培養一場戲嘅感情囉。咁我覺得呢個亦都我都幾即係向佢致敬嘅，即係如果你係唔鍾意份工，或者你話知啲觀眾做得好唔好都睇嘅話呢，呢種態度呢根本就唔值得嘥一個鐘頭走去培養嗰個感情。咁所以呢，呢個又幫佢講返啲好說話啦。咁另外一場呢，講個炮哥呢喪女好痛苦咁樣，即係個女死咗咁樣。咁佢認人嘅時候呢，佢崩潰喊呢，老實實我覺得有啲搞笑嘅嗰場。咁佢嘅方法亦都唔一樣啦，咁同埋可能佢嘅經驗嘅傷痛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唔知個炮哥係咪我有 bias 呢對佢，因為佢係 blue jeans， 咁所以覺得嗰場戲真係好笑喎，諗返起都。但當然冇人咁笑啦，佢唔認真係咪嗰下。咁同埋係大陸嗰啲實景啦，同埋質感啦，即係識睇呢就會睇呢啲囉。即係唔識睇呢仲問你點解個畫面咁黑嗰啲人呢，我覺得呢你只係睇返 Benny Hill 算啦，即係包滿足到你㗎。或者睇皆大歡喜囉。同埋睇老蕭囉，因為老蕭都係打燈打到咁白㗎嘛。唔係老蕭，其實個個網台都係。就算恐怖嗰啲古仔呢，佢都打到好光㗎。咁但係唯獨是呢卓飛嗰個台不得了，唔知卓飛喺邊度拍嘅呢，嘩佢嗰啲嗰個 set 嗰啲燈光呢我覺得非常靚，即係佢嘅裝修整埋㗎喇，應該已經。咁嗰條友控制得好好囉，即係佢個光喺上面嚟㗎，主要係。咁啲人呢就算卓飛咁肥呢，佢啲輪廓都好深。咁所以呢係有分別嘅，即係如果大家識睇嘅話，咁啊都好多嘢睇嘅。但係如果你連花生台都頂得順呢，咁啦，即係聽嘅內容嘅唔好講啦，即係講畫面，你連花生台你都望住個電視嚟睇嘅，我覺得真係你睇無線你應該唔會投訴㗎，我諗。咁有人話個劇情即係話大陸嗰啲劇啊，應該係咪，即係個畫面好靚，不過啲劇就好膠。咁呢個我又好認同喎，即係大陸人拍劇嘅冇法子唔膠㗎，原因呢太多審查啦，你啲編劇編到好勁嘅嘢出嚟，又要轉返末角，又要兜得即係好曲線咁樣講一樣嘢出嚟。咁你講完一樣嘢出嚟，個演員拍完佢仲要搵條友配音喎，配音嗰個又 scan 到你一鑊。假如配音嗰條友或者寫配音稿嗰條友佢 get 唔到你想講咩嘅，即係又係冇咗嗰條橋，咁你點樣發展唔交啫，好可悲㗎。所以我亦都有個好好朋友呢喺大陸度做編劇嘅，咁我同佢傾個偈呢，佢話佢梗係覺得好慘啦，因為上面咁多審查，又呢樣又唔準講，嗰樣唔準講。咁於是乎呢，佢用一啲好曲線嘅方法呢就 apply 落啲劇嗰度。因為審查嗰啲人未必知你個文化背景，佢唔知你講乜嘅。甚至乎係一個教徒呢，佢將聖經故事呢就懟返落去嗰啲古裝嘅人嘅關係度，扭曲咗少少。因為呢個咪猶大囉，喂呢個咪彼得囉，即係去玩呢啲囉，即係就生存到嘅。咁但係至於一個即係照我剛才咁講呢，即係你寫咗咁嘅劇啦，但最尾 process 完之後根本完全冇人知道你想講乜，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慘痛嘅現實。如果大陸啲劇個劇情都唔交嘅話，又唔使配音嘅話，喂佢真係有國際水平㗎喇，老實實唔係講笑。不過個劇就真係 sorry。咁嘅審查制度底下邊會有好嘢嘅。 起初 Hive 探長加油 Hive General 探長，究竟邊個電視台嘅機最好唔識分，我聽人講四期人類根本分辨唔到， 是不是真 Steven MACAU 为了你我就捧下场 Sharon and Murphy Super 哈哈哈哈哈 Ive General 盲家律师这个组合还不是夜魔侠 Sharon and 弹感和大陆劇啲人好似演技麻麻句号 Hills 路部我都是这样说就探长一句 V Super 开门阿叔系嚟 ，Ive General 有 hard 嘅 signal one， 佢系做要超时任务先开始弹起。Travis Sam 系啊，我觉得佢几有心机做，喺大台嚟讲算系咁上下啦。 嗯，同埋咧，我同佢合作咧，即系有几个啦，有张震朗啊，同埋蔡思贝啊，即系之前我完全唔识嘅，都讲过俾大家听我啲内嘢啦。我第一日开工咧，我系靠 Google 咧认人个样子。跟住喺個 set 嗰度揾人嚟訪問嘅，即係我以前十年前我都做唔到呢樣嘢，即係咁厚面皮。但係發覺而家個人強壯咗好多啦，即係喺心靈上面。咁我就唔怕醜咁樣周圍揾人訪問啦。咁我試過認錯人嘅，真係好懦嘅呢單嘢。咁我覺得我頭先所講嘅三個演員咧，佢哋都好知性嘅，即係你同佢傾咗，即係因為相比較 close， 日日都見到。咁你同佢傾返啲社會嘅問題啊，傾一啲民生嘅問題啊，即係佢哋都好無奈地呢，因為喺俾呢個台困住啲 workload 太多，都唔能夠一一咁樣好留意時事，甚至乎唔可以公開講一句，因為講一句呢佢可能就死得㗎喎。原因呢佢哋呢喺電視台嘅人工好低嘅，就靠出去一啲商業嘅合作呢佢先會多啲錢嘅。咁你係個飯碗問題囉，即係點解中國人中國男人點解啲中國即係香港嘅女仔未必鍾意呢，因為講句嘢都要驚嘅，即係講句嘢都要就住嘅，又唔敢講出真相，即係個人硬有一層嘢咁樣，所以鬼佬又會容易溝通啲囉，啲人覺得我唔知咩原因啦。嗱，本來我以前呢好膚淺呢，我就唔知啲香港妹點樣鍾意鬼佬嘅，咁但係自從認識咗女王之後我就明白多咗囉。咁所以香港男士就係咁㗎喇，即係講樣嘢都驚得罪咗啲客仔呀，驚自己冇後路呀，斷後路咁樣。咁難怪呢就尤其是電視台呢就將呢樣嘢提升到好高。原因就係我話齋啦，靠電視台嗰人工就真係撲緊街啦，養車都唔夠養啦。咁如果冇商業贊助呢係好難生存到嘅，又或者有家底啦又都得嘅。咁我覺得呢幾個演員呢即係同佢傾偈，佢哋完全唔即係唔係我之前想像中係完全對個社會冇感覺嘅，尤其是 signal 添，即係佢自己亦都好多時間即係比較貼地啲嘅。原因佢唔係一出嚟做嘢呢就做演員㗎喎，原來佢呢係有行家嚟嘅，所以我同佢幾投契嘅。佢以前呢就係做 design 嘅，咁佢仲話認得我，以前我上過老闆度探班吹水，我完全唔記得有個咁高嘅後生仔喺嗰間有 design， 佢話喺西環嘅，我完全冇印象啦。咁但係佢話佢認得我喎，竟然唔知堅定流啊，應該都堅嘅。咁於是乎呢即係我發覺我原來做咗好多年嘢先至入嗰個圈嘅。咁所以呢相對嚟講呢即係佢唔係選美咁入咗去，唔係港男入咗去咁樣。咁所以呢我覺得佢係比較貼地啲嘅。所以呢佢做戲有心同埋佢有深度呢係好正常嘅，相對上啊。 呢个五几病尿系我小学时嘅睡前节目，细个觉得几好睇噶。 而家觉得好睇喎， 好多人啊，傻人换探长，你讲十万次都冇人睇。香港零一喺 Face 一日出几个 girl post， 啲人就劲睇劲讲价啦。 系啊，梗系知啦呢个。 啲收音真系好有改善需要，搵 someone 个佢探长一 check 就试到，仲有咁多人睇紧。似 B Travis Sam 炮哥啲戏真系麻麻，蓝战士啲歌我就几中意。Roger Lee 蔡思达进界又 wine some 心里说不但身体却很诚实。Jack Music MB 邓无色皇后信在爱我请留言嘅演出值得一看。呢个五几 Wim Song 嘅我都想知有几多人仲杯葛紧。CCTVB Ive General 蔡思达竟然都系知性感，真系对佢改观。Waters Zero Out Travis Sam 弹炮哥演活咗西门庆和哈哈。 Travis Sam 西门庆可能是本能讲笑 Barry Chan 炮哥由 V 男跳回阳间 Wang Sun Wong 一定是国力书院之姓系 Pearl Michael 阿广我冇睇 CCTVB 好耐啦 我真系大学啊即系国力大学呢即系咁样一世啦即系你读得书少系唔够你报假学历咁歧视咯但是呢以我所知啊即是我不是帮他讲好笑话以我所知是他阿妈帮他报名就他阿妈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咁呢就他一个靓妹嚟因为报名嗰阵咁他绝对唔识去搵呢啲国力书院嘅以我所知咁呢跟住呢出咗事他都唔懵成成都唔知咩事嘅咁冇办法你阿妈咪即係你囉其实 sorry, 真係公众就係咁㗎啦所以呢不過佢咁後生呢仲有牌可以洗底嘅即係呢個底其實幾難洗㗎啦。咁但我意思話比較知性呢就係可能我有發掘個空間啦即係因為一般人覺得佢哋好平面呢 ,TVB 嗰啲。咁但係正正就係我要拍到嘅嘢呢我唔想佢哋係平面咁我嘗試一下問一啲比較知性嘅問題。咁我反應呢我點解就係講呢三個呢其實我要拍嘅有拍過五個演員嘅咁但係有啲演員呢係真係click 唔到喎即係 click 唔到就 click 唔到喇即係嗰種知性嘅問題睇下你點樣答有啲係答唔到嘅或者不屑答嘅咁我咁樣係判斷嗰三個同埋其他嗰兩個嘅分別嘅啫咁有啲讀咗好多書嘅但係都冇嚟知性嘅即係都係停留喺東張西望嗰個方法去宣傳自己嘅咁冇辦法啦因為我同佢講我希望即係觀眾睇到嘅一個黃浩信就並唔係平時東張西望睇到嗰啲嘅咁我照咁樣講嘅個個都有講過嘅即係甚至乎呢你用劇裡面嘅角色嚟解釋返即係俾個訪問你用劇嗰個角色嚟答返都得嘅但係得呢三個人做到囉其他嗰啲人就真係唔好靚情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因為咁樣覺得佢哋好相對冇咁知性囉咁可能我呢個偏見啦咁另外呢剛才有人話呢嗰套Daredevil 呢嗰個藍本呢冇錯佢就係想扮 Daredevil 囉即係我見到呢個設定我已經知啦咁但係原來呢可能嗰個編劇就未必係 Daredevil 㗎喎可能佢係 Al Pacino 嗰套盲俠大律師喎 ,1980 幾年呢即係早排醒覺字幕組啊咩配音組啊係咪醒覺配音組啊佢哋拍咗個劇呢就係講 Al Pacino 呢去到法庭度好撚臭串咁樣係咁直斥嗰個方丈咁樣即係嗰套先係1986年嘅 original 嘅盲佬嘅律師片嚟嘅嗰套係好勁啊即係我有印象嘅其實呢套係佢就係一個律師但係呢就嚟咗一個仲串個安格斯嘅盲佬咁樣喺個法庭度直斥嗰個被告咁樣好勁咁呢我懷佢呢幾套加埋啦咁最尾 exact 就唔係Daredevil 嘅因為佢冇 Daredevil 冇打啦第一第二呢佢就冇Al Pacino 咁論盡啦因為 Al Pacino 係要人扶啊即係去到一鋪一碌啊坐低咁樣但佢介乎呢兩個中間嘅咁佢都勁嘅其實咁呢套戲即係 original 呢就唔好諗啦因為香港嘅編劇佢要 sell 返你個老細點好啊咁樣咁佢都係靠人哋嘅 reference 香港啲客係好蠢嘅即係佢完全接受唔到冇 reference 嘅嘢嘅即係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性同埋唔科學嘅一個態度嚟嘅即係一定要人哋有啲咁嘅嘢得咗或者出咗街或者鬼佬咁樣佢先至會可以接受到你繼續做呢個創作嘅即係我覺得到而家都冇改變仲可能仲嚴重咗咁所以呢係好唔公平嘅香港做創作我覺得絕對唔係冇啲人才囉係絕對如果有 Indie 創作即係 Indie 嘅意思呢就係唔使俾人指點點嘅而又能夠賣到錢嘅話呢我覺得先至有希望囉咁但係其實講到最尾最有希望呢就喺群眾嗰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呢啲邊度使錢㗎即係大家掹車邊坐順風車 我支持邊個都冇所謂啦，還掂都反正唔使錢。甚至乎有啲人呢後面皮到呢，我見過呢有啲歌星呢有人對著翻版碟叫他簽名都就咁死嘅。即係香港嘅人嘅質素就咁上下㗎啦。即係我希望唔係講緊你啦，即係覺得完全係人哋做演藝或者做創作嘅付出咗，拍下個囉柚，你講得好就俾面你聽一陣，或者聽你一點。只要你即係要渣嘅，我聽都費事聽，唔俾面你。喂大佬，呢啲面真係唔使你太多俾呀。即係如果你覺得係咁嘅話呢，就真係根本就唔使你俾面添。斟水先。嘩係咪我見到有人話真係好耐冇睇 TVB 啦，但係嘩又 up 得出 signal 王呀，有成㗎喎，真係好得意喎。 玩信王係鬼探長細個梗係冇乜去呢位唱 K， 麥昆利你好探長盡介了，你又真係好耐冇睇 Alan Trump 突然想聽下人生走庫、探長TVB 劇真係不了， 真係不了啊，咩意思啊，真係了不起啊，定係真係看不了啊，唔知係講乜。唔知點解呢 ,Siri 又罷工喺度。Sharon 呢第二次罷工啦今日。即係讀到你嘅時候唔知點解喎，真係。喔、哦、直頭再讀都唔得，點解呢究竟。 想捧客探長場，但要睇 CCTVB 好勉強喎，點搞呢？ Life General 我睇大台都係只有星期日學是學非，其余時間都係 Vlog 同美劇。Very Chan 冇睇十年有多 ，Nicola 冇睇 TVB 了。Wall June 王 Wall June 好似係唱歌先。韻信王咁我又唔係冇睇好耐，四五年啦。Sharon M 蔡思貝 sorry， 我真係毫無好感好假。羅亞軍嗰晚塊面黑到，而且呢種樣真係唔覺得討好唔覺靚。Sorry 探長， 唔使同我 sorry 喎。 無事喺第一次留言，沙林旺女人香，菠蘿包女人香。 嗰度係咪兩香啊？ 其實我都係冇睇 CCTVB 好耐，因為睇美劇都睇唔切啦。韻信王探長是不是嘗試用道理入侵 TVB？ 有沒有遇到藍絲同你拗 Travis Smell Pacino 的幕好經典， Nicola 蔡思貝是不是假學歷過關啊？ Ive General 86年版好看，新版比較麻麻，進界人數210。 Nicola 最近看了 O.J. Simpson 好看、Barry Chan 沒看電視也沒看港產電影好久了。Life General 廣告界都一樣，乜鬼 idea you present 都要列 reference。 Terence Wong 真係今晚又過咗200人。Salon Wong 原來唔係講陳光誠律法，咁唔睇路。 陳光誠遇上Christian Bale， 如果有呢場戲又勁啦，即係講佢搵個索咁樣綁住陳光誠，請把飛機扯走佢。喂咁呢冇人同我洗 sorry 嘅，咁你對嗰個人你見到佢一面冇好感，咁都唔奇嘅，冇乜勉強嘅。咁但係只不過我可能多啲時間可以接觸到佢咁樣，咁佢個人有幾乾義氣咁樣就好感㗎啦。有時即係一齊做嘢嗰個感覺係同公共唔同，咁有啲人對個公共呢，即係對個 public 嗰個即係 PR 就係要做呢啲嘢啫嘛。有啲人 PR 做得好啲嘅話，你真係一世都估唔到係一個仆街嚟喎，所以唔奇嘅，即係呢個睇法。咁同埋咩有套新嘅女人香咩？我真係唔知喎。OJ Simpson 呢個做個劇定係戲嚟㗎？請問？是喎 IF General， 你都係做廣告㗎呢，真係好唔科學㗎，咩都 reference， 即係你钳制咗人哋嗰個幻想，即係嗰個 creative 嗰個友可以用佢嘅經驗嚟 create 啲嘢出嚟，未必一定要攞人哋嘅嘢嚟模仿，但係往往呢啲客呢就係、是、一定要見到人哋做過先至夠膽做，咁我覺得所以好可悲嘅，香港真係呢個情況唔知幾時先會變，真係陰公。黃浩信呢，我知佢係參加 New Way， 佢都有同我講，即係我同佢都有傾過，我都其實有問佢點入行嘅，咁佢話就因為唱 New Way 卡拉 OK 贏咗，嘩呢啲真係機會難逢啦，即係呢啲即係咁商業喺卡拉 OK 賺到錢嘅時候佢先有能力做呢啲歌唱比賽，咁以前新手啦，跟住英皇啦，跟住呢啲卡拉 OK 比賽啦，到而家都冇啦，即係而家嘅年輕人更加難入到行，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大眾嘅 benefit 啦，即係而家縮到咁窄，又係地產霸權，講到最尾都係地產霸權，令到連入行入呢個娛樂圈嘅人都冇咗機會，同埋入到都唔係好事嘅，而家真係。 小灰灰睇潮流教主，女主角咩系蔡斯贝洛，呢套艺所以当年僵尸咁经典，虽然都抄好多动漫嘢，但起码超越咗而家啲剧好多年咯。最好寻日 Sharon Ann 不了等于五啦。句号，嚣是路宝探长讲嗰几个唔骚人嘅，唔系怕讲错嘢，我相信系自大啫。 大师爷 ，Sharon Ann Siri 歧视我。哭颤颤不了即系咪搞啦 ？Ive General， 我估关个逗号是进价停咗。知名上级钱热好成本土嘅朋友就是最好动力。Albert 又是 Wolfline， 进价我以为得我系咁。Nicola 美剧加嚟 ，Nicola 我想问 ，OJ 圣诞单嘢以前系香港劲唔劲噶？呢度艺话说郁文踢爆呢啲教主级嘅都系得百至九百人，你二百几人睇 live 其实唔错啦。Live General 唔系做广告，系睇广告人 blog 先知。 哦，原来咁样。其实咧，我觉得好唔公平嘅，即系做 creative 嗰啲人咧，原因就系你唔会，即系而家唔同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耐唔耐都要请一个做 creative 嗰啲人出去卖下广告，懒叻懒型咁样噶嘛。但今时今日咧，俾啲广告称上去嗰啲咧，嗰、那个 KOL 咧，佢真系斋 up 噶啫，即系佢未必有咩实战嘅经验噶。咁我觉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最成功嘅一个做 creative 又能够出名咧，就系伊力多爸爸啦。伊力多爸爸就系、是。啊！佢有隊 band 嘅，前唔記得叫咩名添，叫 remodel 啊，唔知有冇人記得啦。佢叫咩 Andy 係 Andy 咧就佢係日本土啦，因為啲橋好本土嘅，同埋又自己上埋鏡嘅，即係亦多同埋阿仔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大家開心嘅故仔嚟嘅。即係佢又真係做導演，真係有實力，真係拍過好多無數嘅廣告，又入到屋嘅，又做埋演員，又出到名嘅。咁而家退咗休好爽啦，當然。咁但係呢，其他今時今日呢，無端端有啲素人，你見到佢做啲咩代言人啊，拍啲咩廣告啊，但佢真係寫嘢㗎喎，佢真係做啲咩呢，大家係唔追究或者唔知㗎喎。咁總之呢，要前面寫出名嘅咩人咁樣，出名嘅攝影師，出名嘅導演咁樣。即係覺得而家嗰一批真係做嘢嘅人呢，就嚴重受到歧視，而嗰啲呢好多嘢講㗎，即係好咗呢啲咁呢，但我都冇機會啊，講到而家，因為得罪人太多啦。咁同埋即係你又講關係啦，即係你待人接物都係一個好好嘅媒介嚟嘅，原因就係最受歡迎嘅人呢，就係喺幕前好行嘅，即係行過我嘅，即係又打爛吉他啊，又成日整咗啲動作出嚟啊，又打扮又好勁啊咁樣。但系咧，去到佢適當要巴結嘅人咧，或者嗰啲客仔咧，哇，即系純到咧，即系哇，好 humble 啊，同埋好抵得諗啊，同埋好識得交際啊，即系即刻變曬粒水啊咁樣咧。嗱，呢啲人咧就發達嘅真係，因為 嗰個揾你做嘢嗰人，你覺得嘩你條友咁串喺我面前，你都要粒水啦。咁就變咗佢除咗揾你幫個 product 以外呢，佢得到嘅 benefits 呢就係、是、嘩呢啲咁嘅咁串嘅人喺我面前都係扮細佬㗎啫咁樣。咁但係 sorry， 我真係做唔到呢樣嘢囉，即係除非我真係好仰慕嗰條友啦，即係暫時仲未數得到。咁即係所以有啲人好怕揾我呢啲把口咁衰嘅人啦，因為個形象唔好啦，又成日俾人話草鹹碟啊，我自己又講埋出嚟啊咁樣。咁呢啲加埋加埋呢，個形象唔係太好呢，咁係好難俾人哋覺得我係好適合做一個產品嘅代言人啊，或者做一個產品嘅測試都費事俾你啊，即係暫時係咁樣嘅。咁所以呢呢、這個呢慢慢啦都唔強求啊。即係雖然我真係好想俾人捐啲嘢俾我開箱啦，但可惜即係而家仲係要疲於奔命，就係要為咗每個月嘅支出，咁所以呢都未能夠做好多自己好想做嘅一啲唔同嘅趣味嘅片俾大家睇。咁最低成本呢唯有喺度 up 下啦。咁即係既然大家覺得睇節目係即係少數人覺得係要要 sponsor 嘅，咁多數人都覺得你講咪講啦，唔講咪算囉咁樣。咁就令到我就唔能夠可以繼續可以即係呢個唔係大家遺憾嚟嘅，只不過我遺憾啫。因為事實上客觀上唔睇我大把嘢好睇嘅，真係講見。咁當然你仲喺度踎嘅朋友梗係好支持我，梗係好多謝你啦，就算咁樣已經好㗎啦，已經即係已經係真係俾曬面㗎啦已經。有人話停咗個進階，有冇開始復甦返呢？OK， 幾粒鐘後落波啊？咦，咁我講到幾粒鐘後啊？聽日又要翻工啊！ 姐，唔係做廣告，係睇廣告人 blogger 先知。Fallen One Christian Bible 翻到大陸都係俾人打炸。Life General 講起呀嘅嘅僵尸，第一季有個單元同幻海奇情一模一樣。Nicola the People v O J Simpson American Crime Story。小灰灰探长有冇睇神奇？ 有啊，好熟啊！ 主角好靓 ，Blacker 香港宽频送一年 TVB Super Go Box， 我都系用嚟睇日剧。进、哦、界大家想唔想睇 Gary 再同探长做节目？之前讲鬼真系好正 ，Steven M A C A U 到依仲有好多公司以为几百蚊搞到个网站。George Chan Thurkill H K Creative Mind。I've General 當然鍾意聽 Gary， 佢同現代武士 James 啱啱講完64內幕 ,Travis Sam 益力多真係經典。Lil 魏僵尸最近係多線發展，連配角都有自己條線，所以杜汶澤可以有機會發揮。果個時期 ,CCTVB 啲配角邊有咁多機會呀、啊、進界啦 ,I've General 見到呀、啊、諗住睇完 Live 就去聽。菠萝包个风灯录咗几粒钟后落波。 哎呀，即係大家要瞓觉啦，係咪咁我係咪唔应该阻住大家瞓觉呢？因为听朝返咩记得返工啊柒头咁样，嗰时係边个讲高灯。 进界停咗几秒，搵信和我屋企宽频同手提电话 plan 都送 TVB 干乜鬼 books。特登唔去攞費事增加佢覆蓋率，等佢攞到廣告。 喂，但係佢已經攞咗㗎喇喎，個 box 有幾多登記咗佢就已經攞咗個數㗎喇喎。我都仲有三個未攞。但係我去攞呢，佢又話你嗰頭嗰間信封呢就冇貨喎咁樣。嘩，咁都得㗎喎，真係。最好笑就係呢，我嗰度嗰間香港寬頻攞個 box 呢，即係想叫佢叫我上網嘅。咁我就話如果自己上去攞點呀，佢問我住邊度，我住筲箕灣。竟然嗰個同事呢分享個寬頻，佢話唔好意思呀，請問筲箕灣係香港定九龍呀？真係啞咗呀，簡直係。OK， 咁啊大家係咪差唔多瞓呢？咦，而家仲有1898喎，竟然。喂，其實我今次呢仲有幾樣嘢想講嘅。咁今日地鐵塞車呢我都知道喎，咁竟然原因呢嘩 ,Blacker 咁重手 ,90 咁得意嘅。嘩，真係多謝你呀，你 part time 零用錢都支持我，真係感激呀。咁呢就因為我今日晏晝呢就同我個保險嘅 agent 呢，就佢俾返份新嘅 plan 個單我，咁同埋順便呢就送咗一個嗰啲好古惑嘅小米手帶，咁有個 plan 呢就係，如果打一個手帶之後呢，你俾曬你嗰啲資料佢嘅，等於即係行到去邊度啊，你每日喺邊個 location 出現佢知道曬，咁佢知道你每日行幾多步，咁你每日行過超過7500步呢，就唔知道有一分啦，咁唔知道一個月裏面呢儲齊幾多分呢，你就可以換一張 UA 嘅氣票咁樣，咁呢即係佢就鼓勵你狂喺度行啦，咁行咗之後你心肺功能好啲呢，咁佢呢要補俾你嘅保險費呢就大減啦，咁呢個一個精算師計出嚟嘅 formula 啦，即係你啲人只要肯行路呢，咁其實呢你就令到 保險公司減少咗嗰個賠償嘅話呢，咁就證明呢佢呢個好有力啦，希望大家呢坐 office 嘅朋友呢，就算冇呢啲咁嘅誘因呢，你都行多啲路啊，伸展多啲啊，明明可以行樓梯又搭 lift 啊，明明可以搭 lift 你都走行樓梯啊，咁樣即係尤其是夏天呢就更加可以對心肺更加好添。咁所以呢希望大家保障你健康啦，自己即係行喐多啲冇壞嘅，我覺得。尤其是我哋坐 office 嗰啲人呢，你定期呢你啲手腳都喐下，如果唔係呢你突然間要執支筆呢，你就嗰啲咩過分伸展咁樣又攋嘢呀，又幾日返唔到工呀，咁何苦呢。咁所以呢我朋友多謝佢即係鼓勵我參加呢個計劃啦，咁好似唔使錢嘅，仲可以有錢賠返俾你嘅，即係仲有著數攞起飛嘅。咁我覺得咁樣呢啲都叫 win-win 嘅，但係雖然啲保險費都幾貴。咁我點解講佢呢，因為呢我頭先同佢傾緊嘅時候，突然間話一個鐘頭掛爆風球，咁我即刻放佢走啦。點知佢兩個幾鐘頭之後呢仲 send 張相俾我，而家仲係喺個地鐵站度 stuck 住喺度，幾千人喺度喐又唔喐得，等巴士，唔知九個 MTR 又食咗屎，又唔知邊度又壞咗電纜咁樣，嘩真係超級狼狽。即係我啱啱先同佢講呢，話其實呢日本同埋美國嘅天文台呢已經一早同你講咗呢個風呢好大件事，好勁嘅，殺傷力好強，或者 anyway 已經講咗煞有介事咁樣，呢個風又係啦，之前有個風又係講到明會吹到應嘅，但香港天文台唔知死都要同人對著幹喎，係咪好冇面呢，即係如果你聽地下天文台嘅朋友，你攞個 reference 都得㗎嘛，你就用返你嗰種方法走去測個天氣，雖然天氣我大家都知道好難測，咁但係其實有人類似咁樣比你測得更加準嘅，咁佢都唔信喎，都要拗喎，咁大家梗係覺得今日嘅天文台已經唔係皇家天文台啦嘛，佢向公務局負責㗎嘛，咁公務局就包括啲咩呢，包括你啲所謂柒頭返唔返工，你嘅生產力有幾多少，就關佢事嘅，所以呢我覺得呢個政府呢完全係罔顧，即係陰謀呀，罔顧你嘅生命啦，罔顧你嘅生活呀，簡直係即係揸到你盡臨放工先至放走你，仲要好狼狽咁樣一齊撇，即係我覺得喔，落咗風球啦。係咪落咗風啦已經。係喎。咁呢就我覺得真係食屎啦，所以但係呢啲呢而家天文台我有啲聽眾有次撞到佢，佢話你唔好成日講天文台呢，咁樣講係錯㗎，冇呢咁嘅事嘅，背後冇呢回事嘅，咁樣講。咁我如果有聽㗎應該都冇㗎，花生聽眾嚟㗎嘛。咁唔知點解又咁啱又聽咗啦，嗰次花生網聚嘅時候佢專登走嚟同我講，我哋琴晚咁樣講天文台就唔公平啦，咁樣我 ok， 咁我講嗰個疑慮你又解釋唔到喎，咁你單方面話你咁樣講唔公平，咁我而家見到我真係唔知點解啦，即係類似都係咁嘅，明明地下天文台個準程度高過香港天文台咁多呢，佢都唔參考人哋呢，就自成日都要自己勾作一啲風球啊，或者個判斷亦都係搞到人哋返學返學返學返工放工放學嘅嚟咁戲咁樣，即係已經唔係一次㗎喇大佬。哎呀， Travis Sam 李嘉誠份拉七头，听朝记得翻工啊！菠萝包，杜文泽有冇机会做嘉宾 ？I've generally 今 日参 Blackter 长长久久，嚣士路宝梗系听落去啦。韦信宏唔系落风球，转咗风向车，仲系八号。嚣士路宝仲系八号 ，Blackter 未落波。八号西南力风或暴风正在上午12:10发出。取代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 明白。 呢度系本来最唔受天气影响嘅地铁，居然系最出事。而天文台最老土系出声明话，下午6-10架八号波系假新闻，然后自己5:几挂死未。Very Chan 由南中国内海形成，不会很厉害的，能量唔大，放心。嗯 OK， 剛才我想讲乜嘅呢，我想讲係係喎，仲有下个月即係七一啦，即係民间究竟有啲咩可以令到即係俾香港人即係俾大陆人知道，其实我哋真係好不满中国政府嚟搞乱香港，或者即是我觉得唯一抗议呢都咩都做唔到。你出街抗议就俾人揼啦，当然又反恐又剩。咁希望即係我自己就会着黑衫黑裤啦，嗰日最好就戴文一黑帽咁样，即係好似送丧咁样呢，即係根本庆回归有冇庆呢，即係想大家讲半个理由俾我听下。即係有冇人究竟真係觉得即係呢度我唔知有冇啦，我咁多数冇啦。如果有人认为即係就算喺实际上啦，唔好讲情绪上啦。有回归系咪应该庆祝嘅呢，即系或者有啲咩着数咁样，即系其实我都成日想听下另外一边有着数嗰啲人嘅讲法嘅。咁但系可惜啦，即系都穿晒底啦，即系冇人会喺我呢度会留言关于即系对即系五毛咁样，即系唔系即系讲五毛，因为歧视咗佢。原因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我睇返YouTube 呢有个留言呢，有个叫 Larry 嘅朋友呢，佢话真係好好笑喎，如果大家有机会真係奇闻共赏下，咁我而家读出嚟啦。我觉得真係好妙喎，嗰个友。即係点解有人会咁样諗嘢㗎呢，真係。定係我觉得佢又未必係五毛添。佢係做乜呢，睇下先。最咩一个留言。Sorry 啊，手脚慢。仲揿错晒。睇下先，佢嘅留言就係、是、真係精彩。咦？點解唔見嘅？佢係關於六四嘅，佢講，大家有冇發現呢，唔知。在YouTube 嗰个留言嘅。喂，我点样可以找到最 latest 嘅留言呢，佢大概话呢就六四已经系证实咗系假㗎啦咁样喎。咁你真系严重咁样侮辱緊大家都相信嗰班人啦，啊喺度啦。因为呢真係事实上好多好多人证喺天安门呢，即係佢系咪能够将嗰啲人，即係你认为嗰啲人系全部讲大话呢，究竟。咦、突然间搵唔到添。有冇人找到呢，看看先。哦，他留在哪里呢，他 佢即係話呢，佢覺得六四係假嘅理由呢，就係話蝙蝠俠。佢話蝙蝠俠嗰即係套戲有嗰罩住塊面嗰集呢，嗰集係咩 Dark Knight 定係有一集咪有條友罩住面嘅，就係講當地嘅政府呢俾一啲民間圍住個華爾街定係點呀，我懷疑佢係講嗰單嘢啦。佢話呢個編劇已經暗示咗六四究竟係呢個咩陰謀啦咁樣。喂，佢用呢個理由呢就可以推返成個六四事件，佢認為係假㗎喎。佢仲話而家啲學生仲走去信，仲走去悼念六四嗰啲，唔撚即係話佢係咩頭啊，即係總之係話嗰啲人好蠢啦咁樣。喂，即係咁都夠膽講嘅。即係我睇見佢叫 Larry 嘅，冇理由大陸人啦，即係可能係嘅。即係我覺得佢係真心交，因為俾錢嗰啲又唔會咁樣寫嘅。俾錢嗰啲呢係 copy and paste 嘅關係呢，啲文采或者嗰啲 structure 係好啲嘅。咁但係呢啲係自己即係有感而發就咁樣寫嘅，即係打出嚟咁樣，就係、是留言嘅，因為有啲語言不詳嘅。咁我好有理由覺得呢啲根本有少少精神問題嘅。即係佢連個邏輯都分辨唔到呢，就覺得睇咗一套戲，嗰套戲呢因為呢暗砍呢就話原來啲群眾呢就屈個政府咁樣咁爽，唔知即係估係應該係咁講嘅。咁呢咁就證明六四係假㗎啦。嘩，我真係覺得真係奇聞共賞㗎，不過搵唔到佢留咗喺邊度。咁呢如果大家搵到呢唔該你批上嚟啦。嗰啲人究竟，我就成日都喺度諗呢，究竟有啲人呢聽我 live 呢有冇啲係好憎嘅呢？因為每次我都見到幾個 thumb down 㗎喎，咁但係佢又唔喺度留言㗎喎，咁我淨係 thumb down 喎。究竟你有啲咩憎啦，你有啲咩唔滿意啦，就算你而家聽緊呢，即係俾啲意見細佬啊，你唔使即係淨係走去 thumb down， 又或者之後呢就留啲言呢九唔搭八咁樣，即係你連呢個勇氣都冇，你就收皮啦。即係我講緊俾 thumb down 嗰啲人都唔知點解，即係你咁辛苦你聽緊到要咁樣嘅，咁你咪聽啦。不過你聽都好嘅，加返我啲收視率，咁我又多啲人，即係我又可以可能會有多兩蚊咁樣，都多謝你嘅，即係咪好 cheap 先，即係為咗咁樣即係唔開你波，原因我就係唔想亂咁開波，即係唔想令到自己情緒呢突然間波動。咁所以我見到呢啲人我大話不解嘅，又唔留言，就淨係 live 之後 archive 嗰陣時留兩句，又講埋啲嘢都搞唔搭八嘅。不過都好， 正当探长讲到咁敏感嘅题材嘅时候，个直播就突然间停咗啦。我哋再听下探长有啲咩回应。 嗱，头先咧就真系无端端俾人硬掘咁样停咗嘅。事实上我又唔知咩事嘅。我見到人數下跌咗變咗零添，咁咩原因呢？係咪真係咁靈奇，一講親七一呀，一講親六四呀就俾人搞呢？定係我頭先呢話嗰啲 thumb down 嗰啲人呢係唔夠撲呀，我叫佢出嚟現身，佢唯有咁樣現身，你都係鬼鼠囉。即係如果你真係搞到我嘅話，你食屎啦，你識講廣東話㗎。即係覺得有人唔做即係做鬼，你咩人嚟㗎呢究竟。嗱，你夠撲呢 cut 多一鑊而家。啊屌，真係 cut 咗唔係啩。冇曬留言嘅應該好。點解？又有 echo 唔係啩？嗱，老實實，我見到有人撐老探啦，撐老探並唔係咁撐嘅。大家知道咩叫 Super Chat 同埋咩叫 HSBC 係咪？ 真系要开翻音乐定下经先。点解咧？即系个系咪嗰啲人真系俾人掹住咧？因为成晚都好 smooth 嘅，但突然间讲七一庆回归咧，就开始俾人 cut 啦。其实要报警有咩条件我都想知道。What is Zero 问我咩小米表，小米表未开，啱今日攞翻嚟。咁咧，我亦都唔打算拍开箱文嘅，因为嗰只表咧不值一提，因为佢都系模仿苹果个手表啫嘛。其实嗰个 function 仲系，唉，好惊俾国安捉。其实咧，嗱，老实实，如果咧你系搞我嗰度友咧，你仲喺度嘅话咧。我就希望你唔好嘥時間啦，我呢度得嗰幾十人睇，你話你係咪好無聊啊？咁你都搞不足為患啦，幾十人嗰啲萬幾人睇嘅你唔搞，不知所謂。我大家還原唔到，得30人 online 咗，唔緊要啦，隨緣啦，唔知啲人即係其他嘅人會唔會繼續自己入翻嚟咧？真係唔～同埋呢，我今日我呢層商業大廈呢，全層樓啲人都放晒工，因為頭先有幾個雞咁腳咁樣啲裂爆晒咁樣走晒，但係照計冇乜可能呢會呢層大廈塞車，屋企就唔敢包，大家都喺屋企唔出街，咁所以呢我覺得搞係因為係外來嘅關係呢，就令到我 online 唔到囉，咁所以咦，但係你就睇到90幾人，但係我淨係睇到30人咗，我 restart 先，哈，仲变埋360个 view 添 ，live 都冇埋，点解咧？越嚟奇怪，越嚟多疑问啦。 法明旺佢唔知仲见讲啦，梗系搵信旺客坚断咗 ，Terry Call 断线，俾人 hack 咗。Hill 是路寶，不是被人黑掛 Clarence Wong 不會掛中未知 What is Zero 邪啊，是不是被隻小米標 hack 了呀？韻信旺好怕探長會不會被國康捉了，進界我們不走的，菠蘿包要不要幫手報警？ Hill 是路寶去 Facebook 講囉， Leading Jungler UK FB 報客平安好啊，Clarence 王祝都祝王毓民先啦。 Wendy 廖李波翻版 What is Zero 因為打風影響到條線切咗， Sharon Lam 有冇人可以打俾探長 Blackter 大風得滯吹走咗，進界了 Terence 佢同國康好熟的 Perry Lee 監製應該知啩， Very Chat 有冇人知乜事， Clarence 溫角啦 What is Zero here again Blackter翻來 Ive General 有啦 Travis Sam 嚇死人的 What is Zero 好大力球 Nico Larte 韻信王驚 Clarence 王系都唔定 Clarence 王點死佢哋 Perry 嚟撐老氹，最後無事以為上咗洗頭艇，進界無事的菠蘿包感邪好驚囉 Very Chan 話一講六四又 cut 感邪 Ultraman 數96好邪，韻信王717171係講呃吹呀 Ive General 放心，國康冇咁神通廣大嘅，Hill 是路寶係咪俾人接水電永倫昌再讀過那段訊息 Share 靚意整返好呀， What is Zero 捉邪捉鬼捉邪捉鬼捉邪捉鬼 Share 靚友 D 人咁心做豬，常識同理解力都好意品，我喺 Facebook 見過有人話六四 D 將來力不明係假嘅，佢阿爸係軍中人，佢話冇人死，阿爸唔會講大話喎，我同一班人都忍唔住圍插佢，進界落咗樓買麥當勞。沙林王海大家好，啱啱放工遲咗入嚟， Sharon Lam 城寨播 YouTube Live 都試過被人攻擊， Very Chan 又是無限 loop， Nicola 95 Clarence 王95贏啦， Sharon Lam 結果要轉 Facebook Live， Blacker 有95人 ，Sharon M 97，菠萝包96人 ，Travis Sam 真系有人搞，咁夸张 ，Wattis 0 97人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97在看 ，Travis Sam 太恐怖了 ，Terence Wong 哇突然出得好快 ，Terence Wong 100人啦 ，Sharon M 肯定系被人搞，菠萝包有邪灵入侵 ，Very Chan 谷高 view 数。 292人。吓、啊，佢边度嚟㗎？喂，多谢你啊 ，Max， 点解又你又 Super Chat 多次？耕田越来越夸张 ，Max 路人数回升紧，进界睇到了。Salon Wong 熱狗買咗 Clujin 搞你高票數啊 Max Flow 50港元 Max Flow 再撐老頭進價115 Hilsi 路寶115 喂係啦頭先呢大家記唔記得我講到邊度開始 cut 㗎應該係呢講到有個人呢講六四係假嘅係咪咁我鍾意講啊繼續講講六四喂其實呢嗰啲人我除咗覺得佢神智有問題之外呢即係佢有啲人係好得意嘅即係佢自己用另外一個身份嚟講出另外一啲嘢但係又唔係代表佢冇把良心之尺㗎咁呢啲人最難搞即係講嘢冇句真嘅咁呢有時可能呢想另外一個可能呢就係想講啲嘢出嚟即係想引人注意啦或者想我覆一覆佢啦咁或者有啲或者可能係同我好熟嘅人呢專登講反調嘢即係想知道我講呢啲呢就發脾氣同佢鬥產呀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可能嚟嘅咁呢至於每次呢我都有四個至六個thumb down呢啲人呢真係唔知佢做乜嘅其實從以前猛鬼 studio 已經係咁㗎啦定期喎通常啲人譬如聽 archive 呢譬如以前係錄播嘅唔係直播嘅咁你一出有班好想聽嘅人喺24小時或者48小時裡面聽曬㗎啦咁、那個數就飆到差唔多2000啦咁計呀。咁2000之後呢就好快呢就慢返即係啲人就遊離嗰啲啦。咁但係呢嗰啲thumb down呢就一定係一個48小時裡面出現甚至係24小時裡面出現嘅。就即係話呢幾條友呢或者呢幾個 account 呢就每次呢都係監聽住嘅即係聽我哋講乜即係次次都要俾thumb down你嘅。我懷疑呢啲可能係同業可能係第二個網台因為佢覺得呢無端端俾人thumb down或者俾人 unlike 呢呢類嘢呢係好 hurt 嗰度有嘅。咁開頭我都係少少 hurt 嘅喂我咁辛苦又要錄又要剪又要整片頭整個節目俾你。屌你鑊鑊呢都一聽就次次都係有啲人開聲鬧我都覺得你好啊。因為你開聲鬧呢我知你鬧乜嘛。譬如有條友話嗰時猛鬼 studio 嘅屌你又冇唔係講鬼。你快啲換個名咁樣即係叫我個佢即係警告我個網即係嗰個節目唔可以叫猛鬼 studio, 因為你啲鬼唔夠猛咁樣。咁我真係想去帶你幫襯呀買老婆餅呀食下菜螃蟹啦大佬。即係咁惡都有嘅即係嗰啲氣勢啦講緊。咁呢即係呢啲人我覺得正常因為你表達咗你點解咁憎猛鬼 studio 啦。咁但係次次都thumb down, 次次都有人 unlike,嗰啲人我真係覺得好奇怪我真係唔知點解即係呢樣嘢幻想唔到啊因為我唔係嗰啲人喂進階咁下戲啊 喂信旺電腦白痴想問點可以搞斷人 Ive General 好啊 Travis Sam 大陸成都晚報出咗悼念六四廣告原因係主編居然唔知六四係乜聽傑斯北上頻道講大陸人唔知呢段歷史唔出奇進界50港元親 Travis 上有人俾錢落悼念六四廣告編輯照出 Ive General 笑咗 哦，即係嗰啲審查嗰啲人根本就唔知六四係乜咁所以呢就覺得即係等於今日有人將六七年暴動唔係將六七年文革餓死人即係或者六五年嗰啲大字報登返出嚟呢我諗香港人都唔知道發生咩一回事嘅原因就係根本佢哋就唔知道即係唔知道嗰個歷史有兼夾影響唔到當權者嘅利益嘅時候呢佢就照出都唔定咁可能當地係咪成都呀即係當地嗰啲八九十口根本就唔知咩事呢又覺得不足為患咁咪照佢出囉 咁我最惨咧就系咧，香港嘅支联会咧见到将来嘅大陆嘅后生嘅官咧，即系唔知乜头乜路咧，就突然间欢迎你上嚟啊，又突然间就唔出文去声讨你啲香港人反中乱港啊嘅时候，你啊贸贸然收咗货啊，佢哋都有作出改变咁、啊、样。即系我谂咧，当你落唔到台咧，去到呢啲环境都焗住落台噶啦。咁啊，真系好可悲啊！喂 ，Ultraman， 多谢。哇 ，US 二十真系好振奋啊！监制带道理话嚟揾我玩货金啊！你话揾你开枪嘛，系咪？我都好想过嚟啊，但系真系行唔开。兼夹咧，我而家仲系俾啲吸血鬼支配紧我生活，咁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好潇洒，话去旅行就去旅行。咁有啲人当然系去食北海道去食鱼生啊，咁嗰啲。佢都即係原因就係佢識得點樣運用到啲貨金去發揮嘅小宇宙，咁但係我就 sorry 啦，即係人又少，得嗰百幾人聽咁樣，咁我遲啲我諗要我搞掂曬吸血鬼呢，我諗都要都後年先揾到你呀 Dominic。 五蚊冇得打嘢嘅咩蘇倫？咁你再试下六蚊啦，得唔得？可能六蚊有咯，超过五蚊。 尊介大家多啲支持，繁荣旺五蚊冇得打嘢，早知唔俾啦。 屌，你都话你试下六蚊喎，试下六蚊得唔得？啊，我怀疑五蚊咧，就啱啱系俾个中介，就系五蚊嘅 minimum 嘅，咁所以咧佢唔觉得你有捐到钱可能，会唔会？所以你我建议试下六蚊咯，或者十蚊咁样咯嘛，得唔得？试下帮我，下次请你食猪扒饭。咁仲有呢啊，係呀，有樣嘢呢我好想講嘅。日琴晚呢同埋前晚呢我都去咗文化中心呢，就睇一锤锣鼓個 live 啊。咁一锤锣鼓個 live 有咩好睇呢？咁可以嘥少時間講嘅。因為其實呢我去睇之前呢，我就係幫佢拍個宣傳片呢，講呢個唔好整啲熱帶音樂，因為唔係好夾。咁呢整啲中國音樂做 background 先，系咪觉得好烦啊？咁有要求都几好啊，我觉得。即系要求听下啲唔同嘢，好听下啲另外另类嘅音乐先。咁当然咧，我喺度播得咧，都系我自己嘅作品啊。因为咧，播人哋嗰啲嘢咧，系会俾人哋抄牌或者俾人哋禁嘅，即系无端罚停赛就冇意思啦。所以咧。我都找回自己的作品，看看有什麼作品是可以播到的先。例如這個不行，這個太慘了。是的，話時話我早幾天 做音樂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捧場。咦，我剛才找到我一堆我的歌又不見了，為什麼？哇，呢啲系咪好多先？呢个都系小弟嘅作品嚟嘅，喺2000几年嘅作品嚟嘅。好，又做 background， 可能会大家会可以讲翻啲传统文化嘢先，系咪好烦啊？监制肯定秒到爆，细声啲。OK， 咁琴晚咧睇一锤锣鼓咧。你六蚊有冇都留唔到言啊？咁呢連續兩晚嘅，咁我見到阿 Maylam， 但阿 Maylam 今晚冇嚟，阿 Maylam 又嚟捧場啦。咁另外有位頭先相應咗嘅朋友呢亦都有嚟嘅。咁呢即係我喺度講嘅財務官牙血都出埋呢，但竟然得三個人去捧場，係三個人。即係咁我就同阿主辦單位，我話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只係同你吹到三張飛返嚟，佢話已經好好啦，我諗住一個都冇㗎咁樣，即係佢當然唔想令我太難受啦。咁我有少難受喎，即係講到牙血都出埋啦，我唔即係我唔係話想拆啲成就，但只不過呢我即係竟然覺得呢，即係大家俾一個機會自己去睇下一啲好有心嘅人士去成全我哋嘅中國嘅音樂呢，都係咁艱難嘅。咁所以呢我覺得香港易死嘅真係。即係又或者藝術界方面呢，即係究竟大家覺得我係需唔需要藝術嘅呢？ 我哋系咪听永远都系听外来嘅歌啊得嘅咧？即系呢个问题，我都问过自己，因为我真系顶唔顺嗰啲本地嗰啲 Canton Pop 啊咁样。但系咪咁样就唔俾机会佢咧？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纯粹系个人嘅喜好啦。即系因为香港大家翻工太忙，读书嘅时候咧，老豆老母唔应该逼你系咁学音乐咧。但系大个咗系冇人识音乐嘅，或者冇人中意音乐嘅。即係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奇怪的地方嚟嘅，即係有啲譬如啲中產啊，所謂做律師、醫生啊，咁嗰啲工程師啊，工程師未必嘅，工程師啊通常飲都要青嘅，即係啲職業嘅，唔係嗰啲醫生啊、律師啊，嗰啲金融界啊、財訊咧，都淨係扮識聽嘢啊，即係成日都聽啲冷靜嘅嘢啊，咁但係咧就唔去研究嘅，即係純粹係娛樂向或者裝身向啊。咩叫裝身向咧？就係、是譬如你做時裝界嘅，你梗係要扮基佬㗎啦，即係梗係買返兩本紅峰返嚟，等人哋覺得你係基佬，你先識有資格做呢啲工作㗎嘛。咁呢，但係呢，香港人好似唔使㗎喎，即係只係呢要音樂要嚟咁樣用㗎啫，或者嚟講嘅話題呀咁樣先至一齊會鍾意聽音樂，或者會研究下自己鍾意聽啲乜，或者研究下自己點解會鍾意聽呢啲嘢嘅。咁呢個我當然唔係埋怨大家啦，咁我只不過係試到一個現象呢，就係原來根本我哋嘅生活咧，就是、聽下八卦嘢啊，聽下人哋嗌交啊，或者睇下老蕭點樣揦嘢啊，又或者即係無休事事咁樣聽老闆點完你消耗你嘅青春之後咧，自己好似咩都冇得到翻嚟咁樣，你係咪對唔住自己咧？即係我唔係埋怨你哋，即係只不過個現象的確俾到個訊息就係咁樣咯。即係唔係老鳳我講你係要嚟，但只不過你除咗唔嚟呢個我推介之外，究竟你係咪平時都唔會用錢嚟幫襯一啲原創嘅嘢呢？咁樣我真係唔好明白，我好想知道。咁呢呢隻歌都幾煩，因為個 loop 太短啦。咁呢隻歌呢亦都係令到我為我帶嚟一啲收入嘅，原因就係我呢隻歌呢就係、是、曾經呢幫過有間廣告公司呢，就喺地鐵嗰度呢有個廣告呢，成個 campaign 呢就包咗呢、這個銅鑼灣地鐵站嗰條巷啊，即係去時代廣場嗰條巷好叫長㗎嘛。咁裏面全部都係呢一個新年嘅廣告特輯，即係成條巷都同一個 theme 嘅。咁、那個 theme 裏面呢有一隻音樂呢就係要俾佢哋用。但係呢你要聽落去有新年嘅氣氛，但係你又唔可以似第隻歌㗎喎。咁呢個呢就有強項嚟嘅，咁我強項就係、是、用音樂嚟營造一個氣氛咁樣，所以呢都賺咗兩年錢嘅呢、這個幾好㗎都。係喎、哦、消失的檔案我未得閒睇喎。 Ive General 比著第二個台啲錢係攞嚟去旅行去到盡、Sharon Lang 大家快啲去睇消失的檔案，因為大陸想更改香港暴動呢一段歷史。 Salon Wong 陸港元 Travis Sam 探長唔止你一個，我知道有一個做財經分析完全冇政治嘢，但每日一出片即刻有五個 online。 點解呢 Salon Wong Lock 1999六美元都是打不到 call man。 哎呀试下七啦喂， 不得你试下七蚊Travis Sam 不得再试下八蚊Salon One Ceiling Wong 七港元 Ultraman 瘦96眼武松 Lockett 1999哈哈句号嚣士路宝哈哈哈进界 Salon 你班友玩嘢 Wattis 050 你打到好字啊， 最后无事似过年过句号嚣士路宝唔就脚呢，进界探长俾心机做，我哋虽则人唔多，但真心支持。 喂，多谢。 Life General 原来真系新年。 系啊，冇错。咁我除咗新年之外咧，我整咗一首圣诞节嘅，又系一听就知系 Jingle Bell 嘅 feel， 但系咧就啲 melody 完全唔同嘅。嗱，讲翻整音乐咧，唔知记唔记得咧？我上个礼拜有一晚咧，就整咗半首歌，但系无端就俾人 cut 咗。嗱，即系如果理性咁分析咧，嗰晚俾人 cut 咧，就唔应该唔关政治嘅事啦啩。我都冇乜讲嘢，净系弹嘢啫嘛。咁所以咧，即系你从理性方面谂咧，头先俾人 cut 咧， 都未必是关政治打压的事的，那可能即是 server 啊，或者突然间有某个一 part 负荷过重啊，咁样就 cut 咗。因为呢我见到 cut 咗之后呢，我都仲见到你哋嘅留言嘅，但只不过呢我就见到人数变咗零，咁我就唯有再 restart 嗰个 OBS， 即係嗰个同个 YouTube 溝通嗰、那个 app 呢，咁 restart 咗佢，我试过 restart 咗两次都唔得嘅，直接 restart 咗两次係完全零反应嘅，因为你喺个 browser 嗰度呢你见到你个情况去到边㗎嘛，即係譬如啲信号良唔良好啊，或者成完全冇反应，话 no signal， 咁之后第三次先至可以返到嚟，咁唔知最尾呢嗰条片系咪一条啊，即係夹返变成一条啊，又分咗两条呢，就一阵间先知。咁所以呢未必一定系政治打压嘅。即係往往呢我哋好多时呢都系夹硬要諗一个理由呢嚟合理嗰件事呢，就令到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呢，咁就好似痛快啲嘅。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可能系我哋嘅民族嗰、那个民族性啦，即系永远都系要迟奶嘅。即系你明明已经企咗喺度呢，都要自己一个受害者，而话俾人听自己俾人打压咁样，让同情咁样。即系我尽量都要脱离呢种民族嘅基因，因为我虽然我唔认我自己中国人啫，但我自细到大都系受呢个民族熏陶。咁但系当你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嘅时候，当你自己有理性去分析嘅时候，咩啱咩唔啱嘅时候咧，咁就你做人可以条路可能会阔啲咯，又或者你做到嘅可能性会更加大咯。呢个系纯粹分享嘅啫。即系我欢迎你，又话咁啊唔系、哦，你系嗰种人就嗰种人噶咯，即系我欢迎你挑机啦。咁但系即系我都纯粹分享一下啫，或者你通咗个盲肠都唔定嘅。 Travis Sam 就系唔知点解又睇唔到乜人乜来。Gary Lee 消失的档案36响观塘有一场社区放映。 哎呀，我都行唔开、哦，有冇人一齐团购？咁我顺便跟车边去啊，因为唔得闲搞呢啲嘢。同埋監製有冇咩興趣嘅？以我所知 ，Blackter 個風跟住嘅雨妻開始來了，依家好大雨。 哎呀，咁我點翻屋企咧？我冇帶遮，雖然我著咗雨褸，唔緊要啦，都要翻屋企瞓嘅啦。一陣間，而家幾多點啊？哇，我係咪講咗好耐咧？已經，同埋而家幾多人咧上翻嚟？我頭諗住咧。今晚会过200嘅，因为大家唔使返工㗎嘛。但而家点样上呢，都係上返几多百几人啊。最巅峰嘅时候有201啦，係咪咁，即係证明呢根本上呢有70几人就瞓咗觉嘅。即係大胆咁样估计。都唔紧要啦，70几人瞓觉都好少㗎啦，已经我已经开心㗎啦。Team Blink Live 啊，读咗你个名啊。嗱你嗱 ,team 好簡單嘅，你想試一下係咪真係 live 呢，你即刻 super chat, 50蚊咁樣呢，你就知道係咪 live 㗎啦。因為如果唔係 live 呢，俾唔到 super chat 㗎嘛，好簡單嘅。要自己有存在感就要切身處地咁樣去實驗㗎嘛，係咪，即係有啲人拮自己呀，搣自己呀，啊究竟我喺邊呀，我喺邊個咁樣。咁呢如果你 super chat 呢，就好容易會得到答案㗎。唔知咩叫 super chat 唔緊要，你见唔见上面留言有啲黄色啊蓝色啊嗰啲嘢，嗰啲就 super chat 啦。你左下角呢有个dollar sign, 你揿一揿耐你就明白㗎啦。 Ive General 6月24日下午7时半至9时半粉岭和 兄弟哇死咯粉岭啊。 都有场 Sharon M, 我买咗飞但唔记得自己买咗边日。 哎呀 哭进界132。Team Link call Uber, Sharon M 133 watching。 哇，我真係想聽 Uber 司機講粗口喎，因為我呢度呢距離屋企呢都行呢都係6分鐘路程嘅啫。咁我試過有一次搭 Uber 呢，就係喺赤柱呀，我唔識東頭灣一號喺邊。咁呢我就去到赤柱嗰個 Starbucks 嗰度呢，即係搭巴士啦，咁順便飲杯嘢啦。咁呢跟住再 call Uber 啦。點知呢嘴一聲呢兩分鐘就唔使去到咗。但係嗰個司機呢係對上一支旗喺海洋公園個標嚟嘅。咁咁遠佢都肯嚟呢，諗住即係好正常嘅諗法呢，但係你喺得赤柱 度叫車就梗係出市區㗎啦嘛，啊點知佢又真係估我唔到，然後就去呢個東頭灣道一號咁樣。咁呢我見到佢個嘴已經即係嗰個邊緣呢，佢話哎呀冇辦法啦，即係我哋做司機就係咁㗎啦咁樣。我真係好即刻俾五粒星我司機囉，我亦都好唔好意思呀，然後行去都係我諗十分鐘㗎就應該。但我估唔到可大可小㗎嘛，一行咗上公即係嗰啲山路嗰度又唔知幾耐先到。因為你睇個地圖呢，你冇一個個 block 呢，你得山路呢，你估唔到個遠有幾多米呀幾遠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喺呢度打返屋企呢，我諗真係考驗到個司機真係整個手勢我帶落車啫。因為司機都可以俾返粒星嘅乘客過原來。咁可能佢俾一粒星等我下次 book 唔到車都唔奇。 Team Link Supercut Jack Music MB 鄧模式進界應該是段線果下走了 D 人 Bandam Supercut 你分好少指益了 YT 直接 PayPal 或 HSBC 好過 Blackter 八號風球無人駕車開工因為保險不保、Team Link Amazing Jack Music MB 手機 YouTube 沒有 Supercut 全 員抄消失的檔案16:57:30葵興許大同小學免費放映 From 珠海的 page 好啊，不如一起去看看幾好啊。呢、這個葵咩葵興我就可以去到嘅，因為冇咁遠嘛。粉嶺我真係攞命啊，大佬。喂，不如我哋九吹廿四嘅有如果邊位得閒啲你幫手 line up 啦，可能譬如你 PM 咗我呢，跟住我喺嗰度 post 出嚟，咁約埋一齊去睇呢、這個消失的檔案啦。6月16喎、今日13即係仲有幾日咗喎，使唔使報名你唔知道。 菠萝包有冇听众住附近有车进界楼奔 Supercharge 都有个好处可大起大家支持 Blackter 我成日坐月票嘅有试过上次拉街因为佢上一个客由中环过九龙西接咗我之后又由九龙西过返海 咁你问下佢呢你已经赢嘢呢你驚唔驚你少咗两粒星架咁问下佢嘛你嗱女仔問呢啲最好喎，你扮天真唔好臭串咧，咁佢即係哭笑不得嗰、那個咁、那個表情咧，就補償翻你，即係反而啲捱啊，即係直頭係令到哭笑不得咁樣，睇下 work 唔 work 啦下次啊嘛。係、Sharon 邊位得閒咧就 line up 下，咁我可能已經滿座啊，切！咦？點解突然間彈咗啊 ？Team Blink。个 comment 出嚟嘅喺个 Facebook 唔系喺个 YouTube 嗰边，系咪已经变咗 archive 咧？好难捉摸啊！实在嗱零零舍舍咧，我见到九七廿四如何安抚叶宝成本土朋友嗰、那个YouTube 嗰度咧个版嘢，我见到啊 Team Blink 出咗两个问号，真系好乱啊！嗱 Team Blink 如果你啱啱嚟咧，我解释翻俾你听咧，点解会咁样讲咧？因為剛才我們呢講到很高潮的時候呢突然間被人 cut 了一 cut 就 cut 到所有的聽眾 都走了即是斷了線了而我那個transmit 這個節目那個版呢它就顯示到呢見到人留言的仍然是但是呢就人家上不回來的那我 restart 那個 app想連返線呢 ,restart 咗幾次都連唔到後來連到線嘅時候呢我曾經有經驗呢試過佢都係將之前嗰個節目呢會黐返埋成為一個節目嘅。但係今次呢就唔知點解你又留到原喺嗰度所以懷疑今次就失敗咗。咁唔緊要啦即係冇乜關係嘅兩節咪兩節囉。港女扮唔到天真啊，係喎台女先扮到喎似乎。同埋阿 Black 頭好冷艷嘅佢扮唔到天真嘅應該都。係喎 ,Gary Lee 話似乎變咗兩條片。放映會未滿座啊登記咗80人啊喺邊度登記呢個場坐都200人啊。 阿头，你识我都知道，我唔系天真样噶啦，我冇表情嘅，黑黑面，所以叫 Blacker 系咪？佢唔敢出声。一四一系咩意思啊？即系扮天真。哦，哦，而家有一四一个，定系而家我见到一四五？咩原因呢？又跌翻一四三，好癫婆。唔紧要啦，都有百几人。喂，但系咧，我担心你听日要翻工啦，咁所以咧，系我头先讲到，一锤锣鼓咧，我都未讲嗰、那个，未讲嗰个情况。咁咧就我有朋友都睇咗嘅，咁咧佢就觉得咧，死啦，根本就唔知道做乜。原因咧就系咧嗰套劇都幾搞鬼嘅。而家大家見到朋友睇下呢邊呢個海報呢，就係、是、當晚嘅表演啦。咁呢武松一人就飾演兩個角色，咁呢包括雌雄同體，咁聽落都 amazing 呢。一個即係大家覺得呢啲傳統嘅歌劇，唔係傳統嘅中國大戲呢，好保守㗎嘛。但偏偏呢佢就係、是用另外一種演繹方法呢，就將自己同阿西門慶個唔係同阿嫂啊，即係潘金蓮有一場呢，就阿嫂勾引佢嘅戲呢。咁如果你知道個故仔呢，同埋知道佢哋個演繹方法呢，你會覺得好得意嘅。因為點樣一個麻甩佬又可以突然間變咗女人呢？因為佢嗰場呢佢都好露骨㗎啦，即係剝咗對鞋出嚟就展現美腿，又喺度自己摸自己嘅腳啊咁樣，即係其實如果你了解嗰套劇講乜咧，你就會覺得好顛覆嘅，即係喺呢個古裝劇嚟講，雖然西門慶同埋即係阿善男文之間嗰、那個形嗰、那個印象咧，大家都好了解呢個古仔係鹹戲嘅古仔嚟嘅，咁但係當武松突然間雌雄同體變咗潘金蓮咧，其實因為呢條橋咧，佢又唔想我爆嘅。如果大早講呢條橋爆俾大家聽咧，咁我諗會多啲人睇嘅。咁作為一個創作人同埋一個藝術家咧，就好憎我呢啲人嘅。喂，我退去講藝術，屌你又講啲 juicy 嘢出嚟，咁啊成功咁樣制止我，唔俾我講呢條橋啦。咁即係其實都冇正式嘅，只不過我自己醒目，費事講啦，都唔想劇透係咪？甚至乎係講到明邊個劇透就邊個死咁樣，咁啊梗係唔夠膽講啦。咁但係如果講咗會唔會多啲入場嘅觀眾呢，咁好難講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武松嘅身手都幾好啦。嗱你諗下，一個人獨腳戲要同埋啲锣鼓呢要高度配合嘅。因為原來呢我留意到呢佢哋個锣鼓呢，即係佢哋樂隊呢，睇我目測都有1、2、3、4、5、6、7、8個人到啦，七八個人，有兩個有音嘅樂器，即係雙演啦，叫做演呢就係弦線嘅弦，即係二胡，佢哋呢嗰、那個 combination 呢，即係兩個一齊有兩個唔同嘅 range 嘅一個兩個唔同嘅二胡呢，一個高音啲一個低音啲，咁嗰個組合就叫二演，同埋锣鼓啦，同埋嗰啲嗰啲 wood block 嘅得得得得得，同埋啲噹噹噹，即係嗰啲 chromatic 少少嘅樂器啦，即係啲敲擊啦，同埋另外有鼓，同埋有個搏，即係總之搏嘢，同埋雙演嘅七個人嘅樂隊，唔知七咁，唔知又唔 exact 嘅，好黑嘅。咁咧就配合翻阿武松成場戲嗰個 flow， 我亦都有問過創作人咧，究竟嗰個 flow 咧係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係咪跟住一個譜連住落嘅咧？咁據了解咧，佢就唔係好似西樂咁樣咧，係每個音每一節都有譜去連貫嘅。佢係咧。from 嗰場戲同埋用邊個 pattern， 咁呢就再加執生嚟再 synchronize 啲動作。因為呢我樂因為嗰、那個打锣鼓嗰個呢係基本上成個音樂係即係嗰個樂隊嘅靈魂嚟嘅，佢點樣打得快打得慢，個 flow 幾時變奏都完全係嗰、那個輝哥，即係嗰個打即係打滴滴滴滴滴滴嗰個人嗰、那個 band leader 去負責嘅。咁佢每轉場嘅時候呢就用啲唔同嘅 pattern 嚟 back 嗰一場，而嗰個 pattern 本身呢就代表咗個起承轉合啦。咁 一個 pattern 同一個 pattern 之間嘅起承轉合咧，就全靠嗰個輝哥喺度指揮曬。咁而佢哋咧有樣嘢令到好 amazing 嘅，即係我玩 band 咁耐咧，我都理解唔到係點解佢個時間拿捏得咁準嘅。佢兩場有少少出入嘅，即係嗰啲快快慢慢前前後後，但係都 fix 到自己嗰成場戲一條友做 show， 冇一個固定嘅拍子，能夠啱啱好喺個半鐘裡面完成曬成個表演。是我想絲毫又不是絲毫不即是有些變化的，是幾乎是個時間是正負是兩分鐘左右的，因為 我錄影緊，我看清楚個時間，所以我覺得挺 amazing 的。還有他們的那個武重他行那些步啦，是要同個燈光是高度配合的，因為這個這樣的粵曲啊，不是粵曲，是戲曲創作呢，是沒有人唱同埋沒有對白，只是用肢體動作再加埋锣鼓同埋義演就 run 咗成個劇出嚟，個難度可以話中度咁高㗎，起碼都即係二個你咁唱個大戲呀，奉個恩神未了情呀，咁夠唱一啲經典嘅歌出嚟，咁就問藝發局攞到錢㗎啦嗰啲。但偏偏呢人哋咁有心思嘅重新 arrange 過一個好經典嘅武重大戰獅子流嘅一個劇呢，就能夠用一個肢體動作加埋燈光配合，而個燈光呢就唔係淨係變紅變藍咁簡單嘅，係有唔同嘅 scenario 啦，同埋有唔同嘅氣氛啦，加上個音樂又係配合返唔同嘅氣氛嚟講返個故仔喎。即係你就咁聽我咁講呢，即係如果我係藝發局，我即刻掠反應，即刻俾佢申請即係資助佢，因為好似呢啲咁有心思咁接近原創嘅二次創作嘅一個新嘅體驗嘅一個劇呢，即係擺咗咁多心思落去，而呢佢係唔肯批喎，唔肯批錢去搞喎，而嗰啲師奶粵曲啊，即係搵幾個師奶就唱返啲經典嘅名曲，唱幾鑊咁樣，即係咁就次次都批喎，即係呢個咩世界嚟㗎，即係香港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啊。即係你話商業元素喎，你搵個師奶唱大戲，起碼啲觀眾都明白你做乜啊，入場率會高啲啊。喂，但係你如果呢個商業贊助呢，我完全係唔會 complain 任何嘢。喂，但係你叫藝術發展局，咩叫藝術發展呢？請問藝術發展就梗係發展藝術㗎啦，係咪？即係一字咁錢，我唔會誤解咗係咪你個局做啲乜嘢。咁但係竟然呢，佢個理由就係話可行性太低。喂，人哋編曬嘢，影曬海報，拍埋宣傳片，有曬劇本，有曬個點樣 execute 呢個劇嘅 proposal， 你都話佢可能性太低而 ban 咗，唔贊助，即係唔拎錢出嚟。喂，咁我哋納稅人交咗啲税，整咗個藝術發展局，喂，我唔係俾你要嚟 judge 佢有冇商業成分㗎嘛，我唔係俾你 judge 佢多唔多人嚟睇㗎嘛，大佬。即係雖然多唔多人嚟睇都係你要交數嘅裏面，咁但係你不如唔好叫自己藝術發展局啦。即係我都唔知點解會咁㗎，真係簡直憤怒喎。哦，大家講呢啲就冇咩反應，我諗大家都幾眼瞓嘅。同埋係咪毒藥嚟嘅呢？即係對於啲大家講啲藝術嘅嘢。 全面差，不過睇得清可能得120個位。凡皇上翻消失的檔案 Facebook， 史唐你已經劇透呢啲又真係幾爆喎，估佢唔到。 而家劇透梗係冇事，一做完啦，得兩場㗎咋，大家想睇都冇得睇㗎啦。想睇返都冇得睇啦。朱海迪個團隊又罷工啊， Siri。 FB 朱海迪全葵青團隊置頂 post， 消失放映會留再報名。Travis Sam 藝術都唔知係 Travis Sam 乜啦，仲講發展。Max Low 聽探長介紹，咁就有興趣睇喎。Travis Sam 商業元素較重，自己都找到 sponsor 啦，縱使批錢。 咪係囉。 Team Link may be ready how to comment. 點解未變到 idea how to comment comment 啲咩呢？你話藝術發展局係咪？咁我都同阿周博賢問過，因為周博賢入咗局㗎啦。咁我講返呢啲 case 呢，佢話戲曲嗰邊我又唔識喎，咁原來你分開嘅，即係原來你入咗 board 呢就唔係代表你咩都理嘅，原來呢戲曲還戲曲，咁我周博賢又唔知係邊一 part 㗎啦。咁就希望佢嗰邊好啲啦。 请 link 未变 ready how to comment、 oh, sorry 玩心旺艺术发展局是咪关周老板事 I've general 未睇过评论唔到 Bang Bang 讲到艺术我真系识条 X 咩 喂就系、是、大家都一条铁啊先至要发展啊嘛系咪即系英国人整个咁嘅局咧真系好有智慧嘅原因就系、是、如果你样样艺术正如阿 Winston 话斋啊唔系 Winston边个话？阿 Travis， 喂，即系如果你有商业元素，就使乜？即系揾 sponsor 咪得咯？使乜靠你班仆街啫？系咪先？咁但系而家正正就系咁样，嗰啲即系点样能够推广到一啲艺术成为普罗大众嘅茶余饭后嘅话题或者娱乐咧？咁香港就系正正长期都冇啊嘛，因为当时六七暴动嘅时候，港英政府觉得。哇！啲人好政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其他嘅生活好枯燥，即係歸咎咗呢樣嘢，就所以咧就引入香港節啦，引入好多西方嘅藝術引入咗香港啦，搞劇社啦，全部都係一個手段，令到即係呢啲就高級嘅維穩啦，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沉迷咗呢樣嘢，或者研究多咗藝術，令到個人嗰個氣氛啦，同埋個人嘅心情啦，同埋嗰個人嘅見識同埋個內涵。都增加咗嘅時候，咁、那個社會咪多元化啲囉，咪多啲人做啲唔同嘅嘢，就唔使全部好似六七暴動嗰個教訓，或者你係溫室喺嗰個階層呢，你就一定要出嚟抗爭㗎啦。而家政府連呢啲咁嘅咁初級嘅管理方法都唔曉，甚至乎而家有局等於冇局囉，我覺得你喺度做緊咩啫？你嗰啲人即係唯唯唯喎，即係原來呢批大戲嗰個類別嗰啲委員呢全部都係呢因為佢有專業知識先入得去喎，咁呢就係、是、全部都係大氣行業嘅。咁大氣行業點解唔批呢啲批嗰啲呢？咪又係講關係囉，咪就係你係咪有啲徒弟囉，咪就係你係咪阻住佢搵食囉，咪就係你影唔影響到佢嘅收入囉，影唔影響到佢嗰支旗囉，就係咁簡單囉。喂，咁你不如唔好叫做藝術發展局啦，咁樣即係又請返呢啲人都嘥氣。 韦信旺咁咪即系戏曲继续系汪阿姐冇眼睇 ，Life General 戏曲仲系八 X 会馆 ，Wendy 要揾民建联帮手就一定批 ，Life General 打错，戏曲仲系唔系八 X 会馆？ 应该系噶，揾民建联啊，一身都臭啦，你点样做落去啊？即系一个正常人啊！都唔會走去投呢啲即係幫呢啲手啦，大佬民建聯嘅朵咁樣，即係你所以見到幫民建聯手嗰啲呢都係歪零歪稱嘅，真係即係正常人呢，你覺得自己有尊嚴嘅人呢，你根本就唔會入民建聯，或者唔會搵合作㗎啦。 Terence Wong 在京劇就有同類技表演模式，練粵劇都可以以默劇形式表演粵劇，锣鼓比京劇更熱鬧，欣賞價值很高。 Sharon M 傳統中式藝術興趣不太大，但希望這個批資助的透明度可以提高。剛剛看完夢斷成西 Gary Lee 他們就是霸住啲資源用來籠絡自己人， 是的，真的很可悲的，真的。 全员超次次介绍一才锣鼓，其实都冇人太多意见，可能本身好粤曲嗰班人唔会听探长。班领民建联只识批半杯水俾你 ，Black Sir， 睇下柯士甸起紧果旧酒酿私处中心先啦。之前设计系好靓，而家起出嚟走西样。 哇！佢老尾啊，嗰嚿嘢先得好笑啊，直头系好似咧，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上淘宝。订西饼嗰个网页啊，即系淘宝 有人订西饼咧，譬如我想整个叮当嘅咁样，咁有晒 sample 嘅，咁咧有叮当啊，有其他Hello Kitty 啊咁嘅，因为呢啲圆碌碌嘅饼咁好容易整噶嘛，啊，大家都有本事整到咧系创作生物咁样嘅，好似即系嗰扎咁嘅饼咧，嗰个理想图同埋嗰个完成图咧系两回事嚟嘅，即系唔知点解。即係大陸人可能接受到嘅，但香港人呢，即係港英政府 under 港英政府嘅公務局啊，或者嗰啲建築處啊，即係嗰啲咁嘅舊式嗰啲部門呢，從來都未出過事嘅，真係一出事就係廉署拉得㗎啦。喂，但係嗰個咁嘅西九嗰個嘢，喂屌唔撚係呀，大佬即係起完出嚟，即係直頭係點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呢，你大家有冇印象 Silicon Graphics 嗰个机嗰个形状系点嘅咧？咁咧，我点解想讲呢样嘢咧？就系咧，以前嗰啲 SGI 嗰啲机咧，个机壳都好靓嘅，即系就拍得住苹果咁靓嘅。佢系可能靓过添啊，系蓝色一嚿嘅，即系阿凡达嗰只蓝咧。咁咧啲机一见到就知佢劲噶啦，因为嗰部机咧。專係要嚟做啲 3D graphics 嘅，以前因為得佢先可以咁快，咁於是乎咧，佢賣得俾你幾廿萬一部咧，佢連個殼都一絲不苟，好 amazing 嘅。總之令到有個未來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後來咧，慢漸漸嗰啲 personal computer 越嚟勁嘅時候咧，咁 SGI 咧就即係焗住要同 PC 合作，即係唔係同Intel 合作咧，整一部咧 PC base 嘅 SGI 嘅電腦。咁佢就係啦，就將以前嘅款，就一個低成本嘅製作呢，就用返個鐵皮，因為一般嘅 PC 機呢，機殼點勁都好，佢都離唔開用一個鐵皮咬嘅機箱出嚟㗎嘛。咁呢佢就整一個鐵皮機箱，再吸一個膠嘅面內，有啲流線型嘅 SGI, 就直頭嘅比例呢，就好似之前賣緊廿幾萬嘅部，突然間變咗一部六萬蚊嘅機，咁就係焗住用個鐵皮㗎啦，你咁平我點可以專起毛整盒機箱俾你呀，即係根本呢個騙局嚟嘅，即係人哋因為嗰嚿嘢賣廿幾萬，突然間變咗六萬蚊，咁你個學渣啲冇所謂，啲內涵都好勁嘅咁樣。喂，咁但係你申請錢嗰陣拎張圖出嚟，當立法會啲人，立法會嘅人冇瞓覺，真係覺得你好欣賞你呢個職啦。喂，連呢啲都揾埋笨啊，大佬！香港人真係褲都俾人剝埋㗎啦。即係立法會有班咁嘅議員固然不幸啦，喂，但係。你唔使咁明目張膽係咪？即係你有親戚朋友都仲係投緊嗰邊嘅票，投緊民建聯嘅，我諗你真係快啲同佢絕交啦！即係淨係拎個咁嘅西九嗰個咩阿塔點講咩私處定咩私處中心，即係你講緊個形狀啦，係咪？即係離譜到咁樣嘅，真係點算咧？你話好陌生嘅香港已經真係。 Barry 尼福射叮当 Blackter 邪恶生日蛋糕 Terence Wong 一才锣鼓，另一个值得支持的地方就是俾我见到成班都是年轻人 Nicolard 私处真是几处 Fallen One Dog 情义 Ive General 我有兴趣粤剧，但是太多 Jargon 坊间啲书又讲到唔清唔楚。Black Tala Nicolard 佢英文真係叫 Zico Centre 咁慘 Nicolard now Black Tala 佢 hat 佢 hat 佢唔係啩 Nicolard 咁大整股 Zico 咩話嚟㗎 Zico Centre 咩器官呀、啊、咪器官呀、啊、仲有呢剛才講一場鑼鼓呢，即係我即係咁出力撐呢，即係唔係因為我係佢有朋友或者我係佢朋友嘅關係，因為之前呢我係唔識佢嘅，我係聽一位朋友介紹俾我識嘅，就係長春社嗰位即係 Cash 嗰個機構嗰個朋友嘅 Oscar, 咁佢已經同我講，佢話喂好難得㗎，咁即係班後生仔即係讀完演藝，又其實佢哋嘅責任就係成全緊中國音樂咁樣，即係唔係中國好聲音嘛，即係中國傳統音樂咁樣，都唔係講中國音樂，因為呢其實胡你已經唔係中國㗎喇，係胡琴，即係我唔相應，我唔認為統一 就是中国啦，即是总之啲古中乐啦，叫即是古乐啦。咁我觉得我已经好难得啦，同埋佢哋嘅态度呢好臭串嘅，啱识佢哋。即好似呢你咩都唔识得我识咁样。咁但係又我又同佢困完之后，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嘅佢哋。因为实在今时今日呢，大家都係长期被误导呢咩叫粤曲囉。咁而佢哋嗰啲我唔敢讲正宗，即係我唔识 charge， 我唔识 challenge 佢一直唔正宗。但起码佢哋就係攞返嗰啲元素，再配合返一啲现世嘅演绎方式，即係今次呢个实验大戏，唔係大戏，实验嘅古乐戏曲啦，或者唔知形容啦，就係试一啲嘢出嚟，保留返起码嗰个音乐嘅班底，起码我哋玩嘅嘢都係相对比较传统，同埋佢用一个西方一个概念嘅一个表达方法，是两个板块，这个咪就是香港咯。即是如果你什么都说传统的，未有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的香港，就他们不是很肤浅地硬硬整英文来整英文大戏。那当时发明英文大戏那条友呢，我觉得他真是天才来的，硬硬将英文压落在大戏那里唱。那但是到福音大戏，我觉得他是庸才。哇大佬，这福音大戏真是难顶到呢。即係總之幾惡俗都有啊，香港原因就係貪方便囉。即係你發明嗰條友好石破天驚咁樣，嘩但係啲抽水嗰啲人就求其咁呃啲，即係嘩明知啲師奶鍾意嘅就想傳福音咁啊，即係少林足球，即係少林功夫加足球咁，即係咁膚淺呢，我覺得就真係好笑囉。 401-Yangon-Secret-Center 大名政府由上至下已经赤化得重建过鬼国 Marlin Marley 韦信旺戏曲中心梗是匪话啦。 Gary Lee 戏曲国语 Secret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Secret-Center 戏曲中心 Doctor 国语读音戏曲中心 Secret-Center 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Nicola 私处Sharon Ann 佢有 Chinese Opera 唔用，而死都要用波东话拼音，所以是佢 根本就强奸 处中心 Travis Sam 实验戏曲 Blacker D 有 J 有 XYZ 嘅知识鬼睇咩？唔该写 Chinese Opera 啦，唔三唔四 系咯。 General 胡琴来自中亚蒙古一带， 咪就系咯，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咧。即係如果大家到習慣嗰個階段呢，已經係冇得救㗎喇。即係而家仲，我覺得大家即管喺任何嘅場合呢，都應該講返今日我哋喺度嘅 chat， 即係唔好見到親戚呀，我見到啲勁人，即係你所謂嘅勁人呢，老闆呀，或者大陸嘅官呀，嚟香港呀，我見到好多朋友呢都暗春晒㗎。唔知見到一啲呢有財有勢呀有權力嘅人就暗春晒㗎。即係呢個可能你就係話我嘅態度啦，但其實大家都應該有呢個態度。原因就係、是、喂人哋咁樣強姦落嚟呢，你唔好都要講句嘅大佬。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越來少機會，即係我唔係淨係喺度都咁講嘅，所以有時有啲人好憎我，或者覺得我唔能夠介紹俾朋友識嘅原因就係、是、屌你咩都敢講㗎喎，喂唔係夠唔夠膽嘅問題呀。即係你喺呢度大嘅，你要捍衛一啲好唔公平嘅嘢㗎嘛。即係我點解俾人咁樣強姦都唔出聲嘅，係咪先。 韋信王咁鍾意飛語，咪做粵曲齋做昆曲卡賓。 有咩關係？昆曲即係咩意思？即係唔係粵曲。 I've General 英文大戲梁醒波做過 Sharon's 王照我知最早嘅用英文嚟唱戲曲起源好似係黃仁書院。哦 咁唱大戏咪胡美儀呢，请问。斟水。 咩私生制咩唔知咁啊。 Terence Wong 仲要系私生齐演、Travis Samuel Alright Terence。 嗱，以我所知咧，华人书院嗰啲音乐对音乐嘅尊重咧，或者个兴趣咧，系同其他嗰啲出名嘅学校咧就好唔同嘅风气。嗱，一个五华中学，因为五华中学。因为个训导主任定唔知有个老师定校长啊，系好鼓励啲学生玩 band 嘅。因为以前我搞 stage tour 嘅时候咧，我识咗好多 band 咧，佢哋嗰啲好投入同埋，同埋好玩得几出色嗰啲乐手咧，都系嚟自五华中学嘅。唔知道你有冇咧？咁所以我好 respect 嗰个校长嘅真系。咁咧，至于黄仁咧，佢年年咧嗰个 annual dinner 咧。都揾翻啲舊生咧，上去玩 band 嘅，佢都仲係好堅持係玩樂隊，因為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大家又唔想練嘢啦，練嘢淨係為玩歌啦，根本音樂係培養唔到成為一個興趣嘅。你睇下而家啲細路仔，可能講緊00後啲細路，全部都一定身懷絕技嘅，起碼識兩三種樂器嘅，或者。个钢琴起码都五级以上嘅，喂！但系出到嚟创作嘅人系越嚟越少嘅，同埋真系热爱音乐嘅人系少过以前嘅，呢个好奇怪嘅，即系香港究竟发生咗咩事咧？ Terence Wong 回美而只不过系半途出家，进阶71上街向仆街说不。 冇错，胡美儿同文千岁有路啊！咩叫吴美胡美同文千岁？文千岁系男人女人嚟嘅，定系成日扮女人个男人啊 ？I've General 胡美儿同文千岁 ，Jeremy Lee 五话以前好似系统郑国江系到教音乐。 哦 ，OK， 即系觉得个风气系好紧要嘅，即系觉得做老师咧能够影响到当佢学校嘅学生嘅风气咧。而嗰個風氣係一個好純朴或者好譬如唔投機啦，或者好藝術成分，即係能夠令到佢哋出嚟做嘢都能夠培養到呢個藝術嘅心情咧，我真係好難得㗎呢啲老師真係。 韋信王粵曲都仲係用緊廣東話，但昆曲係用所謂官話。 其實所謂官話咧，據我所知咧，就並唔係北京咁解。就算是廣東的官都有官話的，那個官話就是另外一種語言來的，就如果你懂歷史的話，我聽過他們講到我記不到，還有我聽過次官有講過又記不到，因為可能我真的比較弱一點對這一行。 Terence Wong 香港回歸是要哀悼，大家想想96前香港多好、Swimming Leon 支持下老探。 哦，广西原来官话是广西话嚟嘅，因为咧我迟啲咧就会揾有个辉哥，佢咧就系唔系打鼓嗰个，系做戏嗰个辉哥，咁咧佢都系我 friend 嚟嘅，咁咧佢会上嚟做嘉宾，我琴晚见到佢，咁咧就佢应承咗我，因为好忙啊，因为一路都要做大戏。咁佢要做好多角色嘅，可塑性好强嘅。咁佢又係廿几岁喎。廿几岁有咁嘅成就呢，我觉得好难得啦。同埋呢佢最 juicy 嘅一样嘢，我最想搵佢嚟做嘉宾嘅呢，原来就係识讲鬼故嘅。因为呢佢话呢粤曲里面呢其中有一首半首呢係讲招魂嘅歌，即係充满神秘嘅。咁佢话呢每逢亲呢一粤皮嗰首歌呢预备嗰套戏咧，佢就见到有嘢喺个台前台后咁样嘅，好邪啊！佢话咁咧，我想叫嚟分享一下佢啲鬼故啦，同埋想大家了解一下点解一个廿几岁嘅后生仔咧，竟然会醉心于粤曲啊、粤剧。即系虽然到呢个 moment 咧，我都即系其实讲真啊，我都几憎呢啲粤曲嘅，即系我都仲未洗到嗰个粤曲嗰種感覺嘅，因為純粹我憎嗰啲感覺咧，就係嗰啲唱大戲嗰啲師奶啦，同埋嗰啲以前啲捐款嗰啲歡樂滿東華嗰啲偽善嘅撲街啦， 即係摔嗰度個頭好高高嗰啲女人呢，喺度係咪都鳩唱呢，唱成半個鐘啊咁樣。即係呢啲係印象啊，純粹即係同我細心去觀察又係兩回事嘅。因為我呢拍咗個研究嘅毛呢，我哋好有心機睇嘅。譬如我呢兩晚我都喺度拍嘢，我一覺都冇瞓過啊，連續個半鐘我係牛咁眼咁樣睇住個台發生緊啲咩啦，樂隊奏緊啲咩啦，嗰個 artist 喺度做緊啲動作係咩意思啦，不停咁樣揣摩緊佢做緊啲乜。即係我係喺呢個毛，即係個好奇毛出咗呢，我就好，我比較鍾意啲嘅。但你個欣賞毛呢，我到到而家我都咪能夠可以好 enjoy 到一首，尤其是傳統一啲聽慣嘅粵曲呢，我真係好頂唔順嘅。咁所以呢，呢啲我都相信係要培養，或者當你更加了解唔好被誤導嘅時候呢，因為好多人都以為籌款嘅粵曲冇完全冇意義㗎嘛，係咪？我就係咁樣覺得㗎啦，自細。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偏見嚟嘅，我相信。 Terence Wong 廣西 ,Terence Wong 係 Perry Lee 而家啲細路俾家長必學音樂，到佢哋大個咗應該成代人都好討厭音樂、Travis Sam 昆曲應該剛接話 Winston Wong 我淨係知係中州官話，當然唔識歷史唔知中州即係乜。 Jerry McLee 細個成日以為任劍輝係男人 機婆咋嘛， General 又係熱切前 Swimming Leon 點解我霍金咗冇 super chat 嚇咁大件事。 Terence Wong 粵劇凡開羅造記、六國大封箱都係為咗俾靈界欣賞。What is Zero 牡丹平驚夢都好似係恐怖故仔嚟喎。 其實呢粵曲裡面真係好多色彩嘅，即係好遺憾就係呢，我兒時嘅時候呢就係俾呢啲咁嘅東歡樂滿東華呢啲咁嘅撲街呢，即係雖然佢做善事唔應該叫撲街嘅，咁但我點解會咁樣叫撲街又唔係冇原因嘅。然後嗰啲咁嘅總理捐咗錢呢係可以揸白頭片㗎喎，即係俾人屈咗捐錢可後來可以唔俾，又冇人追究㗎喎，即係大家俾面俾面唔敢得罪人㗎喎。嗱呢個都係大班講嘅，即係如果大家仲係信大班嘅話呢，咁就令我覺得好值得秒佢哋囉，係咪？喂呢啲咁嘅大龍鳳呃曬啲電話，即係電視旁邊觀眾嘅感情，人哋真金白銀咁樣捐出嚟，但係呢啲咁嘅撲街總理呢又可以揸白頭片㗎原來。呢個世界真係奇怪，好陌生㗎真係。 Life General 六國大封箱作用唔係細馬咩？ Travis Sam 咁中州可能係變經即係開宗。韋信旺細個成日聽嗰啲無理亂坐後台衣裝箱嘅鬼故。 係啦，咁所以呢下次呢就真係希望輝哥呢會嚟幫手講下鬼故，因為我都自己都有興趣聽咁樣。嗱講到呢個鐘數真係離曬譜啊，點半鐘啊，起碼講咗三個鐘頭，我估130幾人又唔係好多啫，咁所以係時候 stop 自己啦，因為監製都瞓咗啦，因為佢一路都唔出聲。咁呢頭先嗰位朋友呢，你冇 show 個 super chat 出嚟應該就冇 charge 到你嘅。咁如果呢即係正如頭先嗰位朋友講，即係如果真係好有效，唔使俾人哋 charge 返落啲即係嗰啲費用嘅話呢，就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呢，可以透過 HSBC 呢個 account 本地人，咁就不收任何嘅手續費嘅，因為 Super Chat 呢都係收手續費嘅。咁要可以嘅朋友呢或者本地朋友呢都亦都係 PayPal 咁樣嚟支持我繼續搞好個9/24或者搞好 Stage Tube。 因為 Stage Tube 呢背後嗰個意思可能大家都仲未明白，但係你睇返我2009年開始拍嘅嘢呢，你就會明白我點解要堅持喺呢個 channel 嗰度繼續喺度運作，繼續令到 keep 住有人流。我都希望大家即係提起返你個興趣啦，欣賞嘅藝術嘅興趣啦，同埋喺度可以傾下偈，講下時事，或者講下即係民生嘅，未必一定係政治嘅，因為政治我都好討厭嘅，但只不過佢好似黐住你咁樣，你唔可以接觸唔到佢，即係如果有啲嘢接觸唔到你嘅，遙不可及嘅，咁為咩要講咁多啫？講咪講，唔講咪算囉。但政治雖然我好討厭，但係佢真係黐住你個身嘅，唔可以唔講，唔可以唔理，唔可以唔知囉。咁所以呢大家唔好介意我無端端又講一啲好悶嘅嘢， 監製亦都類似咁樣警告我，叫我唔好成日講嗰啲嘢啦，你講冇用㗎，我政府改變唔到㗎，可能咁樣。即係佢冇講呢句，但係佢覺得我好煩啦，成日講嚟講去都係三幅屁，見親朋友啊，開親台都係講呢啲嘢好悶。咁我亦都呢因應佢嘅客觀分析呢，我都盡量都少講嘅。咁所以呢講下第啲興趣啦，因為我好多興趣㗎，有窮有多嗜好就有呢啲人啦。咁你可以講下相機啦，可以拍開箱文啦，講下音響啊，即係唔係 Hi-Fi 啊，即係講下 Pro Audio 啊，講下創作啊，藝術啊，我非常有興趣嘅。咁但係大家要畀機會我啦，原因就係呢我返工即係我做嘅嘢好繁忙，我是一個自由工作者，咁我有權選擇呢我做邊啲嘢嘅，只要嗰樣嘢可以能夠生存到就得啦。咁呢就大大需要你哋嘅 sponsor， 因為你 sponsor 咗呢，可能我嘅時間會擺返多啲喺呢度呢，咁我好希望做啲自己又好鍾意做嘅嘢，大家又鍾意睇嘅嘢，咁呢就一個 win-win situation 啦。咁但係世事邊度咁順攤啦，咁所以仍然好多謝有 sponsor 過嘅朋友啦， super chat 今日特別多喎，唔知點解，因為我講咗幾句。咁呢如果即係大家覺得我要繼續做好呢個 stage tube 嘅話，就請你 sponsor， 如果覺得屌有冇你都係咁聽㗎啦，你真係諗多咗喎，咁我亦都歡迎嘅，咁但係冇咁歡迎嘅相對係咪。好啦，咁時間就差唔多啦，咁而至而家就有83人，其實我都幾滿足㗎啦，講到咁夜嘅點呀，點幾多83人陪我吹水。因為原來呢有好多好高 hit rate 嘅節目呢，譬如講緊過萬過兩萬嗰啲呢，佢 live 都唔係好多人㗎喎。但最奇怪就點解呢，有個好怪嘅情況呢，就係我的節目呢 live 好多人嘅，即係相對算多㗎，因為我見到 Recasin 嗰個 網台大典呢，佢都係得40幾人㗎喎。咁但係好令到你厚愛啦，真係錯愛唔係厚愛，錯愛咗之後 live 都有百幾人呢，我都好開心㗎啦。咁呢就讀埋，哎呀姐死啦。啊，讀埋最後一轉留言我都要翻歸瞓覺啦，因為呢今日成事不足啊，我又未剪完條 MV， 又好夜喎，咁聽朝呢就要好早開工，盡量早啦，都唔能夠太早，即係唔可以逼自己好辛苦咁返嚟。有人讀到邊度啊？喔，咁就開箱鬼故 ,ok？ Travis Sam 是居民在西红梅记冇做封箱之后，唐迪生心脏病发，Swimming Leon 一嚿水货仔，探长你睇下 ，Sharon 靓，我觉得粤曲好嘈， 我都觉得 靓，我听开 metal 嘢，突然要我听一锤，要慢慢消化。Waters Zero 出面大风大雨 ，Terence Wong 唔系细马，如果唔先做六国大封箱演出就好易出事，唔吉利噶。Ice General 粵劇原本就唔係粵語唱，係到咗晚清革命黨為咗宣傳革命先將粵劇轉曬做粵語。Gary King 係$10有$8用咗去行政費。Nicola Good Night Everyone。Ice General， 我都係睇文化博物館睇返嚟。Ice General， 請問有冇粵劇入門書推介一下 ？Agnellism 係校長第一次係 stage， 接聽你 live。 Plus 你中州係河南。Terence Wong 睇粵劇冇入門度上記書。Ice General， 明白，唔該曬。Terence Wong， 不過有些網站係專講粵劇，你去黃志華個站睇睇。 嗱，知點解我成日都講粵劇呢？其實我真係到而家我都唔能夠從一個藝術角度欣賞嘅，即係從音樂嘅角度獵奇呢，我就非常有興趣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硬係有個點呢，即係我係撐粵語運動嗰個 page 嘅 like 咗嘅，即係覺得我當然撐粵語啦，係咪？即係我都覺得被普通話強姦係一件唔好舒服，唔係好舒服嘅事嚟嘅。咁就因為咁樣就令到我更加投入去研究粵曲係啲咩囉。咁所以即係有個朋友話聽開 metal 就唔聽呢啲係要識嘢，我都明白。咁但係日本嗰啲人你又點睇呢？譬如日本有啲 musician 咧都系玩 metal 嘅，但系佢哋都会同啲民间嘅 crossover 嘅。但香港就即系我谂大家都好似啊呢位朋友一样啦，即系觉得唔拉更嘅冇可能嘅。咁但系点解人哋有可能呢？原因就系人哋爱国咯，日本人好爱国嘅，即系学咗啲西洋嘢啊 ，heavy metal 啊，佢哋都好尊重自己嘅文化，而走去 crossover 撞一啲新嘢出嚟。而日本喺 marketing 方面咧，佢都不停咁推广紧自己嘅三味线啊，或者赤八啊嗰啲，都系变成 jazz 啊，变成流行曲，即系令到更加多人有个入门嘅机会，了解一下嗰啲乐器嘅声音咁样。而嗰啲乐器声音透过唔同 arrangement 咧，就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咁样。但系点解我哋做唔到呢？其实唔系冇人做啊，嗱，起码我做紧啦，但系我完全一个机会都冇、啊，我净系自己喺度播下啫。譬如我帮怪谈嗰套电影整咗首歌咁样，嚟嚟去都我自己播翻啫嘛，都系冇人同我招手啊。就算香港有啲 documentary， 香港有啲类似嘅，但系佢哋都只系揾喜多郎嘅啫，只系。咁点解呢？就因为自己人都唔信自己人啊嘛，或者即系借些机会啦，唔知透过咩原因，我唔系做唔到嘅，即系我做紧嘅，身体力行嘅。咁啊，如何呢？咁所以咧，迟啲我都系谂住将嗰啲歌摆上 YouTube 咧，摆喺佢个免费 library 嗰度咧。即系人哋譬如因为如果你系 YouTuber， 你知道咧 ，YouTube 有个 offer 咧，系俾你攞啲佢嘅 library， 唔使钱。攞你啲歌嚟用嘅，我諗住擺喺嗰度，希望多啲人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出產一啲同我哋當地嘅文化有關嘅音樂嘅，唔係香港玩音樂嘅就係玩啲飛仔或者玩粵曲，即係唔係咁兩極化嘅，其實即係有啲好似我咁嘅有心嘅人去研究返一啲屬於本地嘅聲音，即係成唔成功嘅一回事，但係我起碼會試囉。一試就俾人話啊，日本仔啊，似喜多郎咁樣。喂，屌！但係因為喜多郎做呢樣嘢先噶嘛，事實上咁，如果你識聽嘅話，你聽內容，你咪知道我唔係喜多郎咯。俾個機會啊，大佬。仲有一隊 band 叫 Aroma， 佢哋都係做緊呢啲嘢㗎。即係大家先唔俾機會，但係就話冇咯。好多時都又或者根本個資訊去唔到你嗰度，呢樣又係一個現實。 Travis Sam Good Night David Lee 休息多啲，尊介各位晚安 Bang Bang 組 D 瞓啦老氹，身體要緊 Windy Liu 88 Ive General 多謝 Perry Lee Good Night 菠蘿包早豆 Bang Bang Good Night Everybody Ive General 最出名是千本英， 千本英是不是就是玩啲日本傳統嘢嗰啲啦，因为好多人要画早头啊！ 你现在时代粤剧都需要包装，冇包装咩都白讲。White Tech 台风天早点休息。 诶，讲嚟讲去啊，真系唔博多句唔得。讲嚟讲去咩鬼唔知要包装咩？但系啲钱点嚟咧？下下自己硬得几多次咧？靠商业嘅，你啲嘢唔系好 commercial 嘅，冇 sponsor 啦。咁有咗呢个叫做艺术发展局嘅，但系又唔系用嚟发展呢啲艺术噶。咁喺混吉嘅全香港嘅機構都唔知做緊乜嘅，即係講嚟講去都係識人有個你識寫 proposal 囉，就咁簡單。好，我講到最後一樣嘢呢，就係、是、今日我見到好多新嚟嘅朋友呢，即係從來未見過你嘅名嘅，即係多謝你捧場先。咁呢希望呢你除咗咁樣聽我喺度九吹廿四之外呢，仲希望呢你得閒呢就翻閱返2009年開始嘅 StageTube 呢個 channel， 究竟我之前做過啲咩呢？即係我其實我想講個訊息俾你聽呢，其實香港好多有心人呢係本地嘅 musician， 本地嘅 artist， 都希望呢將香港嘅自己自身嘅一啲創作呢係獻俾大家睇嘅。奈何呢個社會嘅問題令到大家跟紅頂白啦，睇外國嘢啦，總之呢就忽略咗一啲本地人嘅努力，就未講佢努唔努力，就已經起咗槓，已經起咗個保護罩，呢啲人唔啱我聽嘅，唔聽，唔想聽，因為水平太低。咁究竟我哋咪白做呢？咁係都冇所謂啦，即係最緊要個過程好充實，同埋自己真係努力過，成唔成功呢？可能下一代人或者將來人類滅亡之後有外星人嚟到嘅時候，哇！原來香港都有人夾 band 嘅人作歌添喎，原來哇！原來有人粵曲都有新派超紅同體呢啲咁嘅。 呢啲咁嘅表演方法㗎喎，咁樣即係好希望，即係我唔希望到嗰陣時先有人欣賞囉。咁好啦，時間差唔多啦，亦都唔好咁囉嗦啦。咁希望大家同時呢亦都 subscribe， 因為呢有好多人呢，唔係好多，有局部嘅人呢成日 PM 我問我幾時開始。咁其實如果你 subscribe 咗加埋個notification on 咗之後呢，你每次都聽到我開咪㗎啦。咁呢甚至乎有個朋友喺 StageTube 嗰邊嘅 page 問我，咁希望呢你亦都去返探長嘅 page 度呢，咁所有資料比較 update 啲嘅。咁好啦，咁時間就好晏㗎啦，係咁先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